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晨光每日一格，早晨，船仔亦都翻到嚟直播室咧，开始晨光第一线嘅一日啦。今日系星期几，同埋今日几号咧？今日系1月11日，农历12月初一嘅星期四早上。外面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即是低至中。都天气报告讲到今天早上清凉的最高气温大约是20度，所以大家可能朝头早上翻工的时候真的穿多一件衣服会好一点，因为船仔今朝早都觉得是真的风系都挺大的，所以大家不妨穿件厚一点的褛，入面当然又是不需要穿得非常之厚的，不然的话怕中午的时候真的有点热。也都跟大家讲一下今日每一格的内容先。今日就讲下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变得不可思议。点样不可思议法呢？都可以有句少少嘅句一个故事同大家讲下嘅。嗱，如果你企喺一楼，有人闹你嘅，咁你梗系听到好嬲啦。如果你再企喺十楼，有人闹你嘅，其实你都听得唔清楚，仲以为佢同我喺度打紧招呼。最后，当你企喺100楼嘅时候，有人闹你，你根本就听唔到、睇唔到。咁所以一个人之所以痛苦，其实就系因为佢冇高度啊，高度唔够，所以睇到咧都系问题。如果你嘅格局太细咧，我哋纠结嘅嘢其实多数都系一啲鸡毛蒜皮嘅嘢。咁所以不妨试下放大你嘅格局，人生将会变得不可思议啊！ 入的声音都比较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撑，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吗？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为你乱性哭崩一场，崩溃时很可怜，亦同样没修养，挡不来分手如硬仗。 坚强，当我们相处时都太强，难怪紧张你令这份爱死不安详，怎可能装温柔为赢取，被恋上洒不来假可怜伎俩，这种人怎可能自 由？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讲一讲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外面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即是低至中啦。今天讲一下睡觉，不知道大家一日睡不睡得够6个钟呢？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就整了一个2023年一个新增的健康睡眠指引，他就建议成人每一日要睡超过6个钟，小学生就要瞓9至12个钟，中学生咧8至10个钟。咦，但呢一个咧就真系少啲人知道，就系长者每一日唔好瞓多过8个钟啊。咁呢次指引咧可以话系继2019年版之后，相隔9年再作出一个修正嘅。咁有同乜嘢同上次唔同呢？今次最特别嘅位就係佢对唔同嘅年龄层都係有一个新嘅睡眠建议时间。头先讲到啦，成人每一日最好就瞓6个钟头以上。咁但係大家都習慣㗎啦，应该假日啦，星期六日都会补眠嘅。原来呢个补眠呢係有可能损害健康。哇，咁都几难搞喎。咁另外呢，长者嘅睡眠或者係午睡时间过长啊，亦都可能会增加死亡嘅风险嘅。咁所以就呼吁长者们啊，注意睡眠时间。咁亦都有研究就话，如果你睡眠不足呢，可能係会同儿童肥胖、忧郁或者係成绩啊、学业成绩退步有关啊。咁所以建议1至2岁嘅幼童咧，睡眠时间大概系11至14小时；3至5岁咧就系10至13小时。而且亦都同小朋友讲声，千祈唔好熬夜同埋迟起身嘅习惯啦。咁另外指引亦都提出散步等等嘅大氧运动，又或者系瞓觉之前1至2个钟冲翻个热水凉，亦都系有助睡眠嘅。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你间房越暗啊，就有助瞓得越好。我瞓觉都系噶，我都系要校到间房咧一滴光都冇，有光嘅地方会遮住晒。然后咧个窗帘，因为我屋企个窗帘都系几防光嘅，咁就会拉到冚晒，真系好黑好黑咁样瞓，我先就会瞓得最好。所以如果大家真系瞓得唔系几好，都可以参考一下呢一个啊，真系冚晒啲灯啊，最好咧就系拎翻一啲防光嘅窗帘。咁另外亦都有讲到呢一个咖啡因嘅摄取量啦。如果中意饮咖啡嘅人，一定要听一听啊。每日咧就唔超过40毫克，咁即系大概系4杯咖啡度到嘅份量啦。咁都尽量避免咧临瞓之前食宵夜。四杯咖啡又 OK 喎，我都好耐冇饮咖啡啦，因为发现饮咖啡咧，我会唔系好舒服啊，而家一饮少咗之后， 咁另外，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亦都喺2021年有個調查顯示咧，原來日本人嘅平均睡眠時間係7.22小時，係33個成員國入邊爆尾。睡眠不足咧，其實真係都幾大件事嘅，因為係會影響咗我哋嘅腦部啦、心血管疾病等等嘅風險。咁所以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瞓多啲啦，早少少瞓。如果临瞓之前唔好笃电话，唔好揿电话，等啲蓝光咧唔好再不断影响大家嘅话咧，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个更加好嘅睡眠啦。 世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更加速破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要飞， 十里廿里万里我都怕死， 来过暴雨变沙漠传奇。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 唱起 他跟你亲吻甜腻， 颓废 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Yeah，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神灯都喺够，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 明白我天不会罢手。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传说中的魔戒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快乐去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这首歌是 Mike 曾比特的《魔戰》。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 晨光心灵鸡汤。 不知道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好像平时看下去很开心，亦都会积极地鼓励别人，但是可能他心底入面是很不开心，甚至严重一点的是有抑郁症呢？ 亦都可能系同我哋社会咁多年嚟不断强调话啊，做人梗系要开心啦，不断要乐观积极咁样去谂嘢，而且就会否定一啲悲观或者系负面情绪有关。好似所有负面或者悲观嘅嘢咧就有问题嘅，令到我哋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好似将情绪抑压啲会好啲。就算唔开心都未必会同其他人讲，选择将痛苦留俾自己，开心嘅嘢就同人讲。不过其实悲观或者乐观呢都係同样重要㗎喎。因为我哋过度倾向或者排斥另一边呢都有问题。所以最紧要系咩呀，系将两者去拎到一个平衡。乐观主义者见到嘅可能系半杯水啊，仲有半杯水喎，好开心，感恩知足。但系亦都比较容易安逸。悲观主义者见到嘅，哎呀，净系剩翻半杯水啊，系唔满足。但系可能因为咁样谂办法令到呢一个杯添满。两者都有佢嘅优点同埋缺点，冇话边一个一定好啲或者差啲嘅。咁所以好多人亦都可能会误解咗悲观啊，因为悲观就系消极。不过悲观咧，原来都可以分为两样嘢嘅。一种叫做消极性悲观，一种叫做防御性悲观。当然啦，两者都可能会諗到啲嘢好差好坏啦。咁但係好似考试嚟讲，两样嘢都好驚係考试失利嘅。消极嘅悲观者就会觉得自己一定考唔到，自暴自弃躺平啊。但係防御性悲观者呢就会反复喺你个脑入面諗啊，如果我真係失败咁点算啊，咁就諗緊不如尝试准备得好啲啦。又怕自己考试塞车的时候又早啲出门口啦，大漏文具怕自己哎呀这个时候梗是找多几个文具，可能拎多几支笔，可能因为这样会稳定后路，将我们最差的东西有一个最坏的打算和预备。所以防御性悲观都可以打破了一般的负面思考的黑板印象。其实防御性悲观的人呢表现其实都不会差过积极乐观的人，因为他们会预测最差的状况，希望找到一个相应的对策。这种未雨绸缪的心态呢反而令到他们成功。所以悲观主义者可能会抱怨风大，乐观主义者可能会期待风停，防御性悲观主义者就会调整风帆。所以有时悲观并不是真的那么差，懂得怎样利用悲观反而是更加好的存在。这首歌是《月女新梦》，恋爱禁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立医院急症室是珍贵的医疗资源，为需要紧急服务的病人提供诊症和医疗，而非用作处理一般轻症。政府和医管局正检视资源分配失衡情况比较严重的服务，考虑优化收费安排，目的是确保医疗资源用得其所，减少浪费，并配合基层医疗发展，推动建立更健康的就医文化。医务卫生局在社交网页表示，卢颂茂昨日巡视明爱医院急症室，了解运作流程和服务情况。卢颂茂又与前线医护交流，医护人员说被分为危殆或危急都是病情严重的病人，临床上有清晰标准作分流，同时亦反映第四、五类次紧急和非紧急的病人占比过多，会对急症室服务带来影响，亦为医护人员带来压力。对于收费调整，大家大致认同应该有明显幅度，并参考私家诊所收费。元朗再有猪场的猪舍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渔护署人员星期二巡查新田一个持牌猪场，并收集共32个猪舍样本，经检验后发现其中一个样本对非洲猪瘟病毒呈阳性反应，渔护署已经即时禁止有关猪场运出任何猪舍，直至另行通知。为谨慎起见，署方正安排销毁场内全部1700多只猪，销毁行动今个星期内开始。渔护署话，有关猪场位于早前出现非洲猪瘟的元朗猪场3公里范围内的监察区，同上月底有猪只样本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的猪场相邻，相信有关猪场的猪只较早前已经受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由于潜伏期可以长达19日，至今才发病。以色列军方继续在加沙的行动，哈马斯指以军袭击加沙中部阿克萨医院周边一个住宅，造成至少40人死伤，而中部赖布吉一座发电厂据报遭到空袭后起火，4台发电机和周边基础设施严重损坏，影响供电。红新月会就说，他们一架救护车在代尔拜拉克遭到空袭，车上4名医护和另外2人遇难。加沙卫生部说，过去24小时加沙已经有147人死于以军的行动，令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当地死亡人数增至超过23300人。聯合國官員就指，加沙已經有56%房屋被摧毀或受損，其中北部情況最嚴重，高達82%房屋被摧毀或受損。另外，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由於仍未獲得以色列方面批准，出於安全考慮，世衛已經取消對加沙的第6次醫療援助任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清凉，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大家好，我是群姐。垃圾收费在2024年4月1号实施，市民在大厦或者食环署的垃圾收集点抌垃圾，一定要用指定袋包好，抌大型垃圾就贴指定标签，指定袋有9种容量，每公升售价1毫1，指定标签每个11元。如果你的大厦有其他安排，那就参考回管业处的通告，抌垃圾用指定袋，知清楚实冇错。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哇哇哇！ 肥强，做咩有哇哇声啊？ 因为我幻想喺吊船做嘢嘅时候，望落下面嘅风景系几咁靓，几咁…… 错错错！吊船做嘢唔系讲玩，系好认真、好专业嘅。你咁嘅态度，写翻3000天日记，好好反省下啦。想知多啲吊船工作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安全操作吊船，小心驶得万年船。我系 O3 钟宇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6:37嘅早上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嚟嘅。咁啊，头先咧都有船仔喺度咧，就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而家咧6:37之后咧，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咧，都翻咗嚟噶啦吓。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咁啊，今日啊星期四，唔系今日星期，咁啊星期四咯。 啱啊，今日真系星期四啊。 唉，咁啊星期咧。嗰啲星期三啊、星期四嗰啲咧，硬系覺得好似有啲暖暖地嘅，唔知點解個陣，可能因為都係因為亞歐。 點解啊？ 因為亞歐成日尋日唔知前日又同我講話，哎，係咪星期二啊定星期三啊？跟住佢又記錯曬， 你哋互相影響添。 係啦，咁啊，所以咧啲星期幾嗰啲啊，咁啊今日均真啲，睇翻今日星期四嚟嘅，咁啊1月11日啦，好啦。我哋好多时喺工作上面或者做人啦，大家都容易会觉得好多烦躁啊， 系啊， 嗰啲烦躁嘅就觉得好猛啊，咁啊要揾啲地方发泄，你会用啲咩方法发泄一下呢？ 我成日都烦躁， 系咩？ 系啊， 我见你个人都冇乜点，以为你都应该系 我冇乜点，但系我会因为有发泄嘅方法啊嘛， 系啊， 系啊， 你会因为咩事情而烦躁咧？ 譬如 听众都可以自己谂下自己因为咩事烦躁。 譬如想起第二日要翻学啊， 哦， 然后发现自己啲功课未做， 哦， 然后想起听日要翻工，但系啲带未剪。 哦，咁呢个就唔紧要啦。 咁我就会烦躁啦。 系。 咁我烦躁嘅解决方法就系叫啦。 哦，我要你烦躁，你不如快啲做埋剪埋嗰啲带佢。 我会一路行一路叫，即系行咗去位度就剪咯。 你会怒敲噶？ 我会啊咁样喺间屋度， 哦， 我啲屋企人已经惯晒啦。 Office 咧？ Office 就唔会啦，我惊吓亲人，我屋企人就唔怕啦。 我帮你同啲同事讲声先啦，咁啊等你可以喺个位嗰度怒敲啊。 哇，咁就会我惊成个 office 听到晒。 咁啊好咯，即系大家知道你做紧嘢嘛。 好似太大啦。 唔系噶，有阵时都要俾啲同事咧系知道你系做紧嘢嘅，努力紧嘅，或者为咗工作嘅嘢筹谋紧、筹除紧咁样啦。 哦，都是一个方法喎， 啊，系咪啊？ 咁我 send 个 message 同佢哋讲声，嗱， 啊， 我依家会怒敲，请大家唔好介意。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咁，啊，你剪完带之后又可以坐低休息一下，或者伏喺度瞓下觉，因为你剪完带，哦，你怒敲完啊嘛，咁你同事就知道你啊，头先剪带真系辛苦啦，真系休息一下啦，咁就会有得你继续瞓觉啦。 都是一个办法嚟嘅， 即系啲监制心谂，我剪啲带多过你，点解我未露考嘅咧？ 系啦，都系会咁谂。不过咧，如果你话我嘅话咧，其实我就冇乜事情会令到我怒敲啊、愤怒啊。可能我系头先你六点半之前咪讲嗰啲咩一扎悲观嗰啲咧。 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听完之后我唔系好记得，因为而家好悲观都分咗好多只。咁我就喺度谂紧咧，我应该系。想万事俱备嗰只悲观者，即系我唔系船头惊鬼，船尾惊贼，但系我亦都会以最坏嘅打算、最好嘅准备去到做啲嘢，而嗰个结果咧，我唔会存有一个好强嘅积极性。意思即系话，我既然已经准备晒啲嘢，亦都系最好嘅状态，我去做啦咁样。但系个结果咧，我反而就唔会太过好着紧，因为我已经做晒我所有嘅嘢啦。个结果反而会睇下上天嘅安排。到底我系做唔做到呢？咁但系自己嗰份因为自己亦都有啲悲观主义，就会令到自己咧系想最好嘅准备，但系有最坏嘅打算，即系会有呢一个嘅心态，系啦系啦，咁所以就样样嘢都希望准备得好啲咁样咯。好啦，咁所以我就唔会有啲特别系好似船仔想怒敲嗰啲嘅情况，唯一一个咧会高声尖叫嘅咧，可能真系因为想行山。咁喺个唔知咩岭嗰啲地方咧，咁啊会嗌，特别系啲山谷位咧， 系你好中意嗌嘅，唔知点解上到去。 啊，你有见过咩？ 唔系，你同我分享过几次咯。 系、哦、啊， 真系咩叫下咁样喺个山上面。 啊啊啊、有阵时扮嗰啲大猩猩啊 ，gorilla 嗰啲度， 系啊系啊， 都相当开心。因为一路嗌嘅时候，一路会唔会有啲行山人士喺度谂，附近唔通有大猩猩出没？咁啊开心啦。 好啊。每日呢件事， 每日大猩猩。咁但系咧，如果想发泄一下自己心入边好多嘅压力嘅话咧，喂，有啲铺头咧，佢系咁样嘅，佢哋咧就会做不断回收嘅工作。佢哋回收系咩咧？佢哋就系回收好多嘅旧电器啦，旧嘅已经用，可能有少少裂啊烂咗嘅一啲家具啦，同埋你嘅厨具啦，甚至乎你食用嘅一啲器皿，例如杯杯碟碟啊，等等碗啊咁样。咁佢收嚟做咩咧？同呢一个压力咁嘅关系咧？原来咧，佢哋开咗一个小小嘅工厂。呢、這个工厂咧，就系、是、可以咧，俾大家咧就去到入到入去之后咧，咁啊会有一身会有一个工衣俾你嘅。 嗯， 一身工衣，你有冇着过工衣啊？ 工人裤就有着过 我有着过工衣噶。以前中学嘅时候，佢哋都会叫我哋着工衣，跟住先上嗰啲特定嘅堂咁样。系、 哦、 啊，都过瘾啦，嗰啲堂好开心噶。咁跟住咧就着工衣啦，然后就叫你戴头盔啦，戴眼罩啦，戴一啲咧就系加厚再加厚，而且仲系有钢丝喺入边嘅手套。 哦， 系啦，即系其实你基本上咧个人系包到冚晒。 系咯，即系唔会整亲啦。 冇错啦，跟住就会俾多支棒球棍你。 就俾我哋打烂啲嘢， 冇错啦。佢咁俾心机咧，去到回收嗰啲嘢咧，就系因为可以俾啲人咧喺呢一个嘅 workshop 喺呢个工厂入边咧，就摆一啲，譬如摆啲烂咗嘅唔爱嘅风扇， 嗯， 你做呢啲棒球棍，嘣一声剥落去，跟住、 哦、 或者摆嗰啲一大扎酒杯，俾你一砰一声，跟住打烂佢，即系令到你可以有一个地方发泄。咁当然佢哋就专门经营呢一样嘢，咁亦都喺个工厂入边咧。就做晒嗰啲咧，就最安全嘅为安全嘅措施，令到个环境系可以做呢一样嘢，佢哋先系即系开放俾啲民众嘅。咁呢一个咧，亦都几受欢迎，因为佢哋嗰个头盔嗱，头盔都讲翻少，佢哋仲个遮面嗰嚿嘢喺度嘅，即系人烧汗嘅咁样。所以咧，乍眼睇其实都系安全，咁我觉得都唔错。咁睇下。香港我唔知道有冇，外地咧就会有呢一类型咁样嘅设施， 好似都比较出名噶。吓， 欧洲有啦，美国都有啦，嗰啲、啊、有啲就专门掉烂啲杯杯碟碟嘅，呢、這个就直头乜嘢都有，电器嗰啲都有。 正喎、啊，其实 系啊， 咁但系有啲嘥喎，咁完咗烂咗之后点啊？ 烂咗之后咪你去抌咯，你去堆填咯，或者再打烂佢咯。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声有太多欲望。 着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活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 好了，有阵时啲机器就系咁噶啦，跳下跳下唔紧要，时间都跳到嚟早上嘅6:48啦吓，咁啊今日咧喺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一阵间都会有讲阿海会同我哋讲下 faction 嘅。今次天气方面嚟，而家18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达人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024年呢，今日1月11日啊，咁啊都系 仲系一年之始喎、 啊。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喺一月份开始，我哋应该咧成日提住自己就唔好咁颓啊。咁啊，上个礼拜都预告过噶啦，咁我哋而家要谂啲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着衫咧系除咗系光鲜之外，或者你去唔到光鲜啦。起码唔好俾人哋觉得你太过 hea， 咁有啲咩要点可以令到人哋觉得你虽然唔系好执整，但系你个人都 OK 嘅，唔 hea 嘅咧吓？ 其实颓咧，系一个 look 啦，我哋成日都会觉得 系咪？ 即系呢个人着衫咁颓嘅，佢个 look 咁颓 look 啊，咁样觉得系一个外表嘅嘢嚟噶嘛？ 系啊， 但系其实你谂翻转头，其实都系一种心态嚟嘅。 哦，心态啊，譬如着拖鞋咁样，有啲人着拖鞋着得型嘅。但有啲人无论点着，你都系觉得佢颓噶。 呢个就另计啦。如果你话佢系悉心打扮嘅拖鞋咁样，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你譬如你系悉心打扮地穿着得好 hea 嗰种嘅，咁就另计啦。但系如果唔系，你话哇，我真系个人咧，头又唔好洗啊，都唔系好顾个头，哎呀，即系油立立啊，跟住是但啦。我总之，着咩衫翻工都冇乜所谓啦。今日见朋友呢班都好熟噶啦，几廿年朋友着乜嘢都冇所谓啦。我落街买个餸啫，着咁靓嚟做乜啊？咁样，你望落去呢个 look 系颓，但系其实呢个颓其实系你嘅心态嚟噶噃。 心态啊，语文其长，呢个有排倾， 所以我哋。 有陣時點樣哇你要 tune 個心態，有陣時好難喎、哦，我真係唔起勁喎、哦、咁樣。今日我就希望同大家講咧，喂，嘗試一下，我哋成日都話有陣時有啲光彩嘅嗰、那個人嘅光芒咧，你係由裏邊發出嚟噶嘛。我哋成日都話哇，呢、這個人望落去好似發光咁樣 嘅 喎、 哦。特別有朝氣嘅，即係感覺上 係 啦 ，sharp 醒嘅 ，shiny 嘅感覺嘅。 冇錯冇錯、哦，我哋都好想成為呢一類人， 我想啊、我想 唔好俾人覺得係頹頹嗰種。尤其是真係新年啊嘛，咁我哋有個好嘅開始、啊，你有個好嘅開始，我哋都哇大佬一年流長十二個月，真係有個好嘅開始，唔好俾自己頹落去先。我哋嘗試下。我哋由外翻翻去内啊， 系， 即系好似嗰啲演技咁啊， 系啊， 我哋原本由内去外，之后外翻翻去内噶嘛，开始， 系啊，再由内引发去到外咁样， 冇错啦。但系我哋不妨就试下，真系试下由外至内，点去将个人咧拉翻自己上嚟，唔好咁颓先。嗱、 哦， 我哋就以翻工为例啊， 系，好啊，好啊， 嗱、小白你翻得咁早啊，你一般嘅穿搭你会点样处理咧？ 呢排 点样对待咧？ 呢排都系牛仔褛啦，咁因为、最主要原因因为牛仔褛咧，除咗百搭之外，佢仲系放喺架车嗰度， 咁磨可以唔使成日洗。 系啊，啊你真系好鬼叻噶！ 冇错啊，因为我都系咁，我呢期都好想穿牛仔褛。 系啦、啊，咁啊同埋，但系个头咧都尽可能会整一整。虽然有阵时会觉得我今日个 look 咧可能衬顶帽会cap 帽会靓啲嘅，不过好大部分时间咧都系要整一整下个头，唔使话好复杂噶。你起码咧唔好似啱瞓醒咁样，又唔使落好多泥嘅。起码即系你知道我个头部本身都系乱乱地噶嘛，咁但系 炒一炒咁啦。 系啦，你点都落少少泥咁样就炒一炒乱佢，而嗰个乱咧系靓嗰方面嘅乱嘅， 即系乱中有序嘅。 冇错啦，即系我最重要一样嘢想带出嘅咧就系、是。俾人哋感覺就好似我哋頭先所講，起碼你個人係精神嘅，你有諗過自己個樣貌咁樣先出街嘅。 冇錯，雖然你話翻電台，我都唔係好使對住啲聽眾，我啲聽眾又見唔到我個樣嘅，咁樣係咪啊？但係你畢竟你翻工，你都係要出街去見人㗎嘛。 係啊， 我哋就以翻工為例啊。嗱，講真，香港人又好，全世界各地邊度都好啦，可能有啲人都好中意翻工嘅。但係以香港為例，啲人成日話香港人好中意翻工㗎，咁樣。 係。 真心有幾多個真係好中意翻工啊？ 係啦， 我諗十個都未必有一兩個啦，係咪啊？ 即係好多都係中意錢啫。 冇錯，即係我哋係一個 income stream。你個 income stream 係愛嚟做咩啊？你攞到每個月嘅收入，你儲起嚟，我可以去旅行。 係啦。 可以去食我乜卡西， 系啦，可以买啲自己中意嘅衫咁样。 冇错，我可能买个模型咁样，你就开心啦咁样咯。甚至可能当然可能有啲我储笔钱，可能就系为咗积谷防饥咁样，呢个都一个好好嘅心态嚟嘅。我自己觉得，但系点样令到自己，唉，都系打份工啫，准时有粮出咪得咯。你抱住呢个心态翻工，你咪觉得好辛苦先。 系，冇 错。但系调翻转，我哋点样从嗰个穿搭，我哋将自己带翻入去一个连翻工我哋都觉得。唉，我今日好靓啊，翻工，我有一个仪式感嘅。 哦， 我觉得应该要做呢一样嘢。 我哋以前有段时间都讲过仪式感、哦。 啱啊，其实仪式感嗰个来源咧，知唔知喺边度嚟咧？大家有冇睇过《小王子》呢一个嘅，即系本 法国嗰个嘛？ 其实《小王子》嗰度嚟过，即 系 个 诶 翻系啊，有人咁讲咧，因为咧《小王子》同狐狸系即系佢哋都有一段嘅。友谊一个关系咁样啦，其实咧就系咧狐狸同小王子讲嘅，佢哋咧每一日咧都会约一个时间去见面嘅、哦。譬如就约咗四点钟为例啦，咁咧狐狸咧就同阿小王子讲啦，佢话其实咧你可唔可以准时一啲啊？我哋约咗四点钟就系四点钟， 咁似嗰个愚公唔系愚公移山 哦。我知道，我知道。 有个成语噶，即系有个阿伯约咗个小后生仔，跟住就后屘 钓鱼定乜嘢嘅？ 系啦，系啦，孺子可教，孺子 可 教， 冇错。几点你就几点？咁狐狸就同小王子讲：我约咗你四点，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准时？你可唔可以唔好飘忽个时间嚟啊？小王子问佢点解啊？点解要咁啊？因为狐狸话我要准备我嘅心情。我每一日如果我预见到我四点钟就会见到小王子嘅话，其实我由三点钟开始，我已经会有一种幸福感。 哦， 而嗰个幸福感就会随住可能由3点、3点半、3点9去到4点，我嘅幸福感就会不断咁样累积啦。 系系系， 到我跟住见到你嗰阵时咧，我就有满满嘅幸福感啦，我就会好开心啦、 哦。所以仪式感嘅作用咧，其实系令到我哋有一个幸福嘅感觉嘅， 同埋系令到咧再狐狸点样去再演绎佢嗰个所谓嘅仪式感咧，就系话令到你每一日。 或者每一日的某一個時段跟平時是不同的，很special的，就是例如他每日遇見小王子這個時間，就是一個儀式感和一個幸福感，就是你這個時段就是與別不同的。如果你能夠每一日都去製造一個小小的這個時段，與別不同的時段，其實無時無刻都可以的、 哦、 你可以每一日是這樣，你可以每一日裡面一些的時段是這樣。我們剛才說上班為例，你將它變成一個就是、我今天上班，這個都是一個很與別不同的時段的，我不如打扮一下， 是的是的是 的，我 dress up 一點，還有這個我覺得呢都是不是說別人怎樣看自己，是你自己怎樣看你自己。 對啊，譬如我們就算是做電台呢，我們如果穿得執整一點或者整齊一點，我們講句話都大力一點的。 沒錯、啊、這個就是那個力量。譬如 我自己都叫做在你們那裡客串過、我那時候上班 是、你是正式主持來的，那時 候不是不是都我都是客串啦，即係開心嘅，其實真係開心嘅。嗰陣同你哋一齊玩嘅時候，我真係玩嘅心態咁樣啦。嗰時翻嚟，咁翻嚟，譬如我見到你即係嗰時見到哦，其實我嚟嚟去去喺直播室，咪又係呢幾個人。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我都唔會將自己做得太頹喎，因為我都覺得學你話齋，我開麥，我講嘢我都覺得 powerful 啲喎。 係啊，公信力都強啲啊。 啱啊！我對住你哋，我都覺得，我都希望我令到你哋會覺得，喂，阿海今日著衫都幾好睇喎、 哦。嗯，係。 嗯，佢都好尊重你嘅工作喎、 哦。係。 而我亦都覺得我好尊重呢份工作 ，that's why 我著得我比較 dress up 少少，我都襯過我先至翻工喎。 嗯嗯。 呢、這個都係你對你自己嗰個尊重，然後你行出門口嗰一開始咧，嗰一刻開始，其實你就覺得，哈哈，我今日出嚟就係、是。我靚噶，你街望下我，即係咪都係一個自己對自己嘅尊重嚟噶？ 係係， 同埋你真係翻到公司做嘢咧，你會覺得啊，就係、是、因為可能我今日我有少少嘅打扮，我化咗少少妝，你對自己嗰份嘅尊重，你覺得做嘢你都會覺得啊，我零舍有嗰個心機，零舍有嗰個力量，你就唔會俾自己頹落去。 因為自己咧都好 proud of 自己嗰份尊重啊，自己都好愛自己嘅尊重啊。 冇錯、 哦， 然之後可能你就係、是、可能你另一個時段，哪怕你只不過係瞓覺，喂瞓覺都要儀式感，唔係啩咁樣？你可能就係嗰套睡衣，你唔使買名牌，唔使著套咧，即係你唔使阿軒公出嚟，好似哇著睡衣出嚟借票咁花費，即係你未必需要嗰一種咁誇張嘅儀式感。但係你話我著衫瞓覺，點解都有儀式感？你套睡衣可能你著一隻顏色，譬如啊，我好中意粉紅色嘅。我穿到粉红色的睡衣睡觉，或者我很喜欢某一个卡通人物，譬如我很喜欢叮当咁样啦，系啦，我很喜欢叮当的，我就穿到叮当睡衣睡觉，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叮当陪伴住我入梦咁样啦。 哦，就是这个， 都是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嚟嘅，套睡衣都不好 h e 所以咧，即系今天的总结咧，就是我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穿衫不好 h e 就是我哋 要利用呢一个仪式感的感觉，去令到自己感觉得到在快乐的生活入边。是度過的，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咧喺個衫上面咧，你有咗精神啦。其實你根本上就正如阿海頭先所講一句，其實你本身個人有容光煥發啦，執整翻少少，你肯喺衫上面著重一個儀式嘅感覺，其實幸福一嚟咧，你個人個神采就已經會出埋嚟啦， 啲運就會嚟噶啦。 啊，喂，呢句最重要啊！啲 運 就會嚟啊！ 有陣時好得意噶，即係譬如我自己嗰日我要搭地鐵咁先算啦。 啊、 有陣時你嗰個地鐵咧，你總會喺啲廣告燈箱啊，或者裝卡車嚟到咧，會有玻璃啊，你會倒影到自己嗰個樣。係 啊，係啊，係啊，冇錯，係啊。 有陣時嗰一剎那，我望到自己，哇！今日搞咩啊？點解我今日咁嘅？跟、住你就即刻冇曬自信啦！你覺得哎呀死啦！今日好似，然後你慢慢你嗰種冇自信，你就會覺得樣樣嘢你都覺得唔順利，你會覺得好、多嘢不順利，你覺得哎係咁噶啦，由佢啦，你會有咁嘅心態。但係當你自己一望到塊鏡，望到自己嘅倒影，哇！唔係、今日都幾醒喎。 哦，咁啊啱啦， 今日都幾正喎。 係啦，所以 你嗰啲好事嗰種運，你自然就會嚟噶啦。 所以福祿壽咧都係中意嗰啲咧神采飛揚嘅人。咁想令到自己神采飞扬咧，就着衫唔好 hea， 有仪式感呢个系重点啊吓。好，咁啊同阿海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拜拜， 拜拜。 好，咁啊同阿海倾完啦，十八度嘅气温，咁啊分途广播咯，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波波都喺度噶啦，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十点钟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亦都有啊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哇！一朝早个船仔系船到你陀陀铃。 早晨啊，系咩？点解会船到你陀陀铃啊？ 佢船啊，船主个船啊嘛，佢唔系一架船嘅船啊嘛。 见惯佢见咗咁耐啊，都唔会陀陀铃啦，嗬？都晕 惯。 激到你陀陀铃嗰啲咯。 咁又唔会嘅，船仔。好乖嘅， 船仔好乖嘅咩？ 系啊，要、哦、认 知啊。 系啊， 哎呀，你认识佢唔够深啊，呢啲。 咁当然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又同阿船仔唔系拍档啦，但系依喺你成日赞阿船仔 嘅 喎。 系咩？有啲咁嘅事咩？ 系啊，船仔。 系、哎、啊， 明明都系有嘅事嚟嘅喎，呢啲。 系咩？ 系啊，爹哋都成日赞我啦，你又成日赞我啦、嗯，令到我每一朝都非常之有正能量噶。 哇，咁就好啦。你开心就好啦吓，好啦。 点解啊？点解船仔笑得咁勉强？ 系啦，冇错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有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出边嘅交通情况啊，唔知道会唔会好似你今日着衫一样咁靓咧吓？ 系咪啊 ？OK 噶，好靓。咁啊，其实咧，而家路面真系少咗好多车。其实已经开咗学噶啦，系咪？ 系啊。 可能而家咧，啲人咧就支持环保啊，少啲揸车。 咁就好啦。 系啦，咁所以咧，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那個樽頸位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 又是這個位置， 近住兆康港鐵站那段就車多一點、嗯、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的、嗯、提一提你有個修路的需要封路的，在觀塘的敬業街去成業街方向近住健生商業中心對出快線封了架，經過要小心，就是這 樣、哦、大家留意一下、嗯、現在暫時目前香港最塞都應該是屯門那邊 是的，兆康那個位置再前一點到繁忙時间华都花园嗰个位咧，又会有少少塞噶啦。 系咁啊，都多咗地方系畅通嘅、 嗯。其实加埋三隧分流啦，咁交通都好咗好多， 都起到一个好大嘅作用。 系啊，真系冇谂过系咪咧？ 完全不一样 啊！ 即系同以前七点几嗰阵时开始，都已经会慢慢啲车龙累积啦。咁、啊、到而家咁啊，亦都可能分流，亦都即系驾驶人士可能都会觉得个价钱我不如坐车啦。咁呢个亦都系。个计划咧，希望见到嘅一个成效就系、是、大家多啲坐翻公共交通工具。 系啊，你就系计划坐车。我啲朋友咧，即系为咗悭咗少少钱咧，真系过咗繁忙时间咧，即系当然啦，用公司容许佢唔系指定时间啦，好似我哋咁迟少少到都唔得啦，梗系。 系 咁容许之下咧，佢真系咧就咗时间啊，过咗繁忙时间可以俾少啲咯。 嗯， 所以真系分流到嘅。 咁啊好啦吓，咁啊最紧要大家灵活走位，咁又可以悭钱之余咧，咁啊仲可以更加快去到呢个目的地。 冇错啦，我哋成日都讲啦，你都听到我哋口号啦，悭钱又环保嘛， 系喎、啊，你哋啲口号真系 very good 啊， 唔系我哋都系照读嘅啫，人哋俾我哋读，帮我哋读乜咯， 都要你读得好先得噶，系 最紧要个作者作得好啫， 系啦，谦虚谦虚啊，你真系咁照， 唔讲边一笑啦，系咪？同大家讲下啦，一样认真嘅嘢，我哋唔讲笑，呢个真 系 好认真嘅，因为较早前咧，立法会通过引入呢一个的士司机违例扣分制， 嗯， 咁啊的士司机真系要留意，咁原来咧系会设呢个十一项嘅扣分准则嘅，咁个准则系点样？同大家讲下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请讲。 的士司机都要留意翻，咁个准则咧就系滥收车资啦、 嗯， 故意拒绝或者系忽略接受租用啦，拒绝或者系忽略驾驶的士租用人士去指定嘅地方啦、 嗯。 另外一点啦，损毁啊、损坏或者系更改的士嘅计程标，即系佢哋嗰个叫做咪标位啦、 啊。 好啦，另外第五点，兜客。又要扣啊！頭先我講嗰四點咧，就係扣十分嘅，講咗先。嗰四點咧，扣分就扣十分嘅。好啦，咁而家我講嘅跟住落嚟咧，就扣五分嘅。 係 兜客 其實抵咗扣分，兜路 係啊， 都 係 扣分，都係扣五分嘅。咁、另外啦，欺騙或者係拒絕知會乘客適當嘅收費，或者係去嗰個路線，即係明明係咁樣去咧就可以嘅，你係都要嗰條路線唔可以咁樣去嘅，你就拒絕佢唔俾佢咁樣行咧，咁都要扣五分嘅。咁頭先講五分啦，好啦，咁三分嘅咧就拒絕或者忽略運載租用人要求數目嘅乘客。咁就扣三分啦，拒絕或者忽略發出收據都會扣三分，沒有將的士嘅的士嗰個計程錶設定喺記錄嘅位置都係扣三分，咁即係佢扣分就係一分、十分、五分同埋三 分， 就係分呢三樣嘢咯。咁大家要留意翻咯。咁想清楚啲，想清楚啲咧，可以上網啊，可以 check 得翻嘅。 其實都係好合理嘅，譬如你話扣十分嗰啲，咁你改咪錶又成， 改咪錶其實真係 濫收車，真係差咗啲啊！ 咁嗰啲啊～真係離譜咧，老實講一句，係啦。咁你嗰個扣十分係多啦，咁但係都係咁你唔違規喎，咁你梗係要扣啦。咁如果你話之前有一個話唔跟個路線啊嘛， 冇錯， 嗰個扣五分噶嘛， 係。 咁啊扣五分嗰個咧，我自己就覺得有陣時開車之前咧，應該同個乘客即係大家都應該溝通咗先。乘客亦都有責任嘅，因為你既然作為一個消費者，咁你自己咪問咯，行邊條路啊咁樣。咁最好咧有陣時有啲 case 咧，即係譬如喺唔同地方。咁佢哋直头唔使问啦，你跟住个地图啊咁样，咁啊冇交嗌，系嘛？地图同你行嗰条路，你咪跟住地图行嗰条路，其实都有呢啲咁样嘅方法嘅。 好多时我觉得。好多時咧，啲的士司機都會問啊，你想行邊條路啊？咁樣 係啊，係啊， 係 咯、 啊。我自己都有時搭的士啦。你想而家就更加會問啦，你想行邊條隧道啊？ 係啊， 即係由荃灣出嘅、啊。你想行荃灣路啊，定係行青山公路咁都會問。 係啊，係啊，都會問 噶。搭到就搭咯，有啲唔識嘅咁啊，聽司機講，都好少司機會咁樣嘅。咁大家就一就咯。 我都識得，唔係識得，我都搭嗰啲司機咧，其實佢哋都好好嘅，因為佢哋會睇呢一個嘅地圖，就同譬如我選擇譬如 A 呢條路，佢話唔好啊，睇下個地圖，佢而家話俾你聽，嗰度咧都塞車啊咁樣，咁啊紅色啊，不如我哋行第二條路好唔好啊？咁呢啲溝通過咯，咁大家咪好咯。 溝通最緊要， 冇錯啦，冇錯。 咁啊好啦，講咗咁多扣分咧，話俾大家聽下後果係乜嘢喎？咁如果咧司機咧喺兩年之內被扣夠十分。或者係以上咧，就會被通知自己俾錢啊、完成呢個的士服務改進課程。 哦， 好啦，如果 即係如果你十分高個扣一次都已經要咩嘅咯？ 係 啦， 係 啦，嗰啲改進課程啊，係啦。咁如果被扣咧十五分或者係多過十五分咧，呢、這個司機咧就會被取消嘅駕駛的士資格。 几耐啊？ 噶系好彩啊！你真系几耐啊嘛？就會取消幾耐？就會取消的士資格咧，就被停牌三個月。 我三個月，哇！三個月揾唔到食喎， 好緊要噶啦。如果話係要支持一個屋企嘅經濟支柱， 係咯係咯係咯。 好啦，咁好啦，咁好啦。你話扣完之後第一次啫，之後再扣，其後再被取消資格咧，好啦，就每次六個月。 嗯， 即係你第二、第三、第四都係每次六個月啦。 真係 六個月就真 係 係 啊，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啊。好啦，咁法例咧就將會咧可能啊，大約咧會喺今年嘅九月生效嘅。咁運輸署咧同埋物流局局長就話啦，的士司機咧唔會話單純咧因為乘客嘅投訴咧就被記分咧，即係其實都唔會話片面支持啊嘛，就你噏啫，係咪先？當然係會點樣咧？ 係咧， 就係會被呢個經警方調查， 係 攞走呢個證據啦，同埋被法庭定罪之後咧先至會被記分嘅、 哦， 即係唔係咁容易嘅。當然係要搜證啊，好多嘢啦，俾法庭定。 即係唔係話個乘客話無告咁樣，跟住就已經係即刻就會成立就唔係嘅，要調查。 因為有啲人嘅投訴唔一定合理噶嘛。 係 啊, 啊， 所以每一樣嘢都 一樣咪樣，百樣人。 係啊， 梗有啲人係浪禮嘅。 真係我而家都覺得係冇錯。 你不嬲都覺得係㗎啦呢樣嘢。 我認同你講嘅嘢。咁好啦，咁好啦，都會強調啦。其實咧，即係佢哋咧就話啦，強調啦，其實咧記分制咧對大部分嘅奉公守法嘅良好司機咧係冇影響嘅， 係啱。 當然啦，呢樣嘢你行得正企得正都唔怕㗎， 係啊係啊，你又有禮貌，咁啲咪錶又冇改，又唔兜路咁。其實行得正企得正咁咪好咯，開開心心營運一個的士嘅工作。 係咯，但係都有啲記者問翻，佢其實咁到時問翻呢一個局長啦，咁係咪到時所有的士嘅都要安裝呢一個攝錄器咧？咁你攝錄器，咁你點去搜證啊？咁跟住佢就話啦，呢啲咧涉及咁複雜嘅問題咧，真係咧要再研究、哦、可 未傾到，未傾到， 再諮詢翻的士業界嘅意見，係咁樣啦。咁所以每一樣嘢都一步一步嚟咯，即係等於三隧分流啦，一步一步嚟啦，係咪先？ 係。 咁我覺得都係好嘅。我覺得最開心係新年坐的士咧，啲的士司機會同你講：，誒、哎，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你會好窩心㗎。 而家都係喎，而家一月之前咧，佢啲司機都同我講：新年快樂啊，身體健康啊， 咁早啊， 係啊，一月一號已經同我講啦。 我通常都係農曆年先會發生嘅，西曆我就好少遇到。 而家都會噶啦， 而家都會啊， 真係開心， 開心、啊， 梗係啦，咩字喺度同你講啊？ 系咪 啊？开心快乐啊！ 其实最紧要系咁啦，取决于你嘅心态啦，系咪啊？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即系有呢啲嘅扣分制度咧，咁啊睇下嚟紧嘅时候九月份啊嘛。 系啦，大约九月份到开始啦。 系啦，大约九月份， 可能时间会调整嘅，咁到时再公布咯。初步嘅估计就系咁，你知啦。好多时有时啲时间可能褪前啦、褪早啊，但系大家的士司机要留意翻，哦，原来个准则系咁样嘅，但系咧佢都好讲得好清楚啦，唔会话单凭一个乘客去投诉，咁、样咧就会去扣分。当然咧又要警察。搜证啦，又要法庭咧定罪先至咁样做嘅。 系咁，但系都系嗰句啦，行得正，企得正。 冇错， 无论佢系点样定嗰啲法例啊，或者各样嘢咧，你抱住个心咧，就系佢只系对专门对付一啲害群之马。 冇错， 影响的士业行业嘅形象嘅一啲害群之马，净系对付佢哋嘅啫。 系咯，我最唔中意就系一啲节日啊！啊，啲节日咧，有啲司机咪冚旗嘅，拣客真系嬲到爆。咁、你搞到我本来想翻屋企，佢又要加到好贵，加到好多，我都好唔中意。 系系系。咁啊，的士呢个行业咁亦都遵守翻自己嘅法则咧，咁啊系好营运啦吓。 好，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都叫咗阿船仔即刻出去望一望啊，感受一下出边嗰个气温系点啦。点啊，出边热唔热，冻唔冻啊？咁样。 喂，出边真系冻冻地，啲风都几大，系啊。 咁犀利。 可能我企住一个即系风位啦，风口位啦，咁、但系大家都不妨着翻件口。啲得嘅褛，我惊下就热吓。 做咩你上天台咩？高处不胜寒、啊。 我而家就向少少处天台都见到天啦，个天都几靓喎。今日嗱，虽然系有少少灰蒙蒙嘅，咁但系啱啱太阳升起咧，又好似之前咁讲啦，亦都系有少少今次就黄啲啦，咁啊偏黄啲嘅云啦，系啦，咁所以就可以睇到个虽然睇唔到到太阳，咁但系透过个云咧睇到少少朝头早嘅气息嘅。嗱，今日亦都讲啦，既然大家都冻。我哋有夜晚同埋朝头早都冻噶嘛，咁瞓觉嘅时候咧，点样去保暖呢？原来咧亦都有 中医去冚被， 嗱，当然要冚被啦。咁但系如果话冚完被都冻冻地， 咁啊快啲结婚啦，搵个人陪你瞓。 咁我冇啊嘛， 你加油啦 吓！咁冇啊嘛，咁我梗系要搵人帮下手啦。 喂，媒人嘅我帮唔到你啊！ 媒人搵我都唔会搵你帮手住嘅。 我啲 friend 好失礼你咩？真系啊！ 唔系，我惊个年纪唔系好夹啫。 梗系唔系啦，我啲 friend 层面系好大噶，好广阔。 系嘛？ 梗系啦。 你三到六十都有，三岁至六十岁。 咁啊，梗系有啦呢啲。 我同大家讲下，哎呀，你唔好打断我，我讲下呢一个瞓觉啊，咦，一个咧朝头早瞓觉啊 ，sorry， 夜晚瞓觉点样系可以暖啲咧？嗱、中医就认为咧，百会穴系天啦，涌泉穴系地嘅，咁百会穴就喺我哋嘅头顶，涌泉穴就喺我哋嘅脚 板底，系啊， 系啦，冇错。咁我哋头顶咧，其实系阳气所在之处嚟嘅，咁、所以你瞓觉嘅时候咧，其实真系要注意多啲我哋头顶或者系后颈大椎穴嗰个位嘅保暖。咁然之后你真系惊，好怕风、哦，真系瞓喺风口位咁点咧？其实可以大帽瞓嘅。咁但系帽咧就最好贴身少少，但系同样都要薄嘅、太重太厚咧系可能影响到你条颈。咁同埋你顶帽千祈唔好遮到只眼啊，咁亦都系注意啊，千祈唔好影响到呼吸。咁头先讲完头讲下脚啦，咁你着袜瞓觉都系 OK 嘅，都系可以帮到你只脚保暖啦。咁但系千祈唔好着啲好紧好厚嘅袜嘅，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影响到嗰个血液循环。咁另外亦都有啲人只脚特别冻噶嘛。可能是很难先变暖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其实是跟条腰有关的。是啦，咁有啲人係，尤其是啲年纪大嘅人呢，条腰容易啲出问题，可能係有一啲腰嘅一啲疾病啦，咁间接就会影响咗血液个循环，咁你只脚又会冻啲啦。咁所以呢呢、這个时候就唔係话定係着对袜就 OK 喎，就不妨试下加返啲电热毡。 咁令到自己个人暖啲啦。 系啦，冇错啦。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嘅。 而家室外温系18度，相对湿度65%啊。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我计划新一年全家总动员去偏远少少的荔枝窝，那里可以感受到传统香港旧有风貌，吃下特色食物，还可以放低手机行下山，家庭活动来讲简直一流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晨光大学 好啦，咁早上嘅7:23啦，咁啊18度嘅气温底下咧，继续邀请到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咪咪， 早晨， 早晨，咁我其实咧网上面就睇咗一篇嘅文章咧，咁佢就讲到一啲关于发炎啊、抗炎啊，又或者同瘦身嘅一啲嘅论点啊，咁我咧就对于呢一方面咧，突然之间都觉得几有好多嘅疑问喺度啦， 都系有好多啊。 系啦，咁你讲到即系体重管理咁，大家只耳仔嘅飙起上嚟啦。咁好啦，不如先讲下咩叫发炎咧？咁我哋先了解发炎，先知道佢同嗰个体重管理有咩关系？咩叫发炎咧？喺呢度营养上面嚟讲， 嗱，其实发炎，我谂好多人一谂起就系，哎呀，喉咙痛啊，嗰啲，因为成日听到喉咙发炎啊，嗰啲咁，系啦，咁即系可能都会容易喺表面度都会感受到啊，肠胃炎又觉得个肠胃唔舒服咁。咁但系咧，其实喺我哋即系饮食上嘅关系咧，就会睇到，其实一啲炎症嘅就系喺我哋身体无声无息噶，我哋自己 feel 唔到啊。咁但系就系一路破坏紧喺我哋嘅器官啊、血管啊、细胞。咁令到啲細胞會氧化啊，甚至乎可能會慢慢變為一個致癌嘅機會啊咁。 哦，咁啊呢個就係發炎啦，同嗰啲咩多鹽分嗰啲係冇關係噶嘛，係嘛？ 冇关系，都其实是一个炎症，但嗰啲炎症就唔系我哋常常会遇到嗰啲咩鼻窦炎啊、肠胃炎啊嗰啲嘅炎症系有分别嘅，系啦。 系啦，咁所以两样嘢咧就要分开啊吓。好啦，咁但系如果佢话到发炎，跟住又或者有啲炎喺度啦，咁又同呢个体重管理有关系，点解可以楞埋一齐嚟讲嘅咧？ 因为其实点解我哋成日话，你有体重问题就要去调整一下啦咁、因为其实都发现咧，体重系可以影响到我哋身体嗰啲器官嘅功能啊，同埋加速咗个身体嘅老化。因为始终嗰、个体重问题，我哋而家都系叫做一个系会引致好多疾病嘅一个嘅健康问题啦，又未去到病嘅，系啦一个健康问题。咁所以都要纠正，就系因为你身体嗰个负荷过重啦，即系你唔系净系体重，其实你点解会导致肥胖就系啲脂肪过多啦。咁而脂肪过多其实都会导致到啲肝会增加脂肪肝机会啊，咁亦都会啲脂肪会塞喺血管啊，增加啲胆固醇高啊，同埋啲心血管嘅风险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其实久而久之，咁你伤害紧啲器官，其实啲器官都会有老化、急速老化机会，系啦，咁导致到其实都好多疾病显身啦。咁所以肥胖系一定要去根治，唔系就话真系除咗佢肥胖会增加身体，就后先我所讲嗰啲唔觉喺我哋身体入面嘅发炎嘅炎症啦，同埋亦都真系会造成好多啲慢性嘅疾病咯。 系啦，咁啊，真系最惨一样嘢就系咩咧？譬如我啦，我个欧碌。咁我自己睇到自己有冇老啊，有冇红啊咁啲，但系你话我啲内脏我睇唔到佢有冇发炎，系咪肥啊？呢啲我其实我睇唔到嘅，所以就好靠我哋自己日常食嘅嘢或者做好多嘅检查去到先至可以 check 到。 冇错冇错，检查系其中一个方法可以都揾到。咁但系其实如果你话发现有啲胆固醇高啊、血压高啊等等呢啲，其实已经系一个俾咗你嘅 signal， 你身体其实都某程度上都已经会有出现一啲嘅。即系发炎嘅情况咯，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喺饮食上要去多多关注系一啲食物嘅选择啦，咁咯。 头先讲到瘦身，每一个瘦身嘅人咧，总系会同我讲：，喂，冻柠茶梗系酒甜好啦，梗系少啲甜好啦。亦都听好多坊间嘅言论就话啊，啲糖啊，其实系好容易令到我哋身体发炎啊。呢样嘢系咪真嘅咧？ 嗱，呢个真系诶唔系真嘅， 好彩你睇过出嚟就原来假噶。 系真系亦都有好多即系癌症嘅病患者咧，都真系话听见咧糖咧会系令到啲癌细胞更加恶啊，会助长佢嘅生长啊，所以就连癌症嘅病人都要戒糖啦。咁其实呢个唔啱嘅，咁但系要亦都要知道翻啦，糖都有两种嘅，一啲嘅糖就系我哋所讲嘅碳水化合物淀粉。質入面嘅淀粉質係啦，佢嘅糖分啊嗰啲咁就係比较複雜，其实我哋身体主要係要食嘅，我哋要減少進食就係嗰啲咩砂糖啊、蜜糖啊、黄糖、红糖呢啲嘅簡單化嘅糖囉，其实都要去清楚知道咗先。咁而世卫指引都係有叫我哋減少糖嘅攝取，但係就唔係話減少啲淀粉質，我哋要適合食幾多我哋都仍然要食，只係就減低啲飲汽水啊，或者係食啲雪糕啊、蛋糕啊、甜品啊等等呢啲食物嘅摄取啦。 咁如果我想避免咧，即系身体咁多炎症嘅问题出现嘅话咧，其实饮食上面我应该点样注意咧？ 飲食上嘅話，其實最重要嘅話就係、是、避免炎症，或者現在身體可能都有炎症嘅話，要減低嘅，我哋都係從一啲新鮮食物角度去做嘅、 哦， 即係唔係話要特別好戒口，而係我哋要從翻嗰個方向就係唔好食一啲加工嘅食品啦，唔好食咁多啲煎炸嘅食物啦，盡量都係用翻啲即係新鮮嘅食材啊，水果我哋要食啦，咁、菜蔬要亦都要足夠啦，咁、啲肉类嘅话，尽量要食啲瘦嘅，咁同埋所有啲鱼啊、红肉嗰啲，即系适量去安排翻，全部嘢系新鲜同埋即系。減少啲蛋白質攝取啦，而家真係太過過量，係啦，調味品就少啲多。咁基本呢個做到嘅話咧，其實身體會可以咧多好多抗氧化物啊，好多啲足夠維他命礦物質去保持翻個身體嗰個運作，而減低炎症咯。 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啫，即係食嘅食物基本上新鮮嘅，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幾好嘅效果。 或者係咪咁講咧？食圓形食物係咪好啲咧？ 是的，是的，同埋我哋都系现在成日都讲，都系植物性嘅来源啦、同埋啲加埋啲果仁啊等等呢啲嘅食物，咁系其实令到身体嚟讲系会吸收多啲好嘅营养素去爱嚟即系保持个身体细胞健康啊等等咯。 嗯，咁啊，所以大家喺食嘢嘅时间啦吓，咁啊食嘅嗰个食材咧，原来好重要嘅，可以令到你身体嗰个炎症嘅问题咧就可以得以舒缓啊。咁啊，大家喺选择食材嘅时候要花多少少心思，睇下点样可以。整啲新鲜嘅食材，整得好食咧，呢、這个咧就系厨师嘅功力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拜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立医院急症室是珍贵的医疗资源，为需要紧急服务的病人提供诊症和治疗，而非用作处理一般轻症。政府和医管局正检视资源分配失衡情况比较严重的服务，考虑优化收费安排，目的是确保医疗资源用得其所，减少浪费，并配合基层医疗发展，推动建立更健康的就医文化。医务卫生局在社交网页表示，卢颂茂昨日巡视明爱医院急症室，了解运作流程和服务情况。卢颂茂又与前线医护交流，医护人员说，被分为危殆或危急都是病情严重的病人，临床上有清晰标准作分流，同时亦反映第四、五类次紧急和非紧急的病人占比过多，会对急症室服务带来影响，亦为医护人员带来压力。对于收费调整，大家大致认同应该有明显幅度，并参考私家诊所收费。警方进行打击白牌非法白牌车行动，警员寻日乔装旅客在沙田登上一架经网上交易平台预约的七人车前往机场，发现车上并没有出租汽车许可证， 在到达目的地后，警员以现金缴付车资，并随即表露身份，拘捕35岁男司机，涉嫌非法使用汽车作出租或载客取酬用途，同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等罪名。涉案私家车就被警方扣查作进一步检验。元朗再有猪场的猪只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渔护署人员星期二巡查新田一个持牌猪场，并收集共32个猪只样本，经检验后发现其中一个样本对非洲猪瘟病毒呈阳性反应。渔护署已经即时禁止有关猪场运出任何猪只，直至另行通知。为谨慎起见，署方正安排销毁场内全部1700多只猪，销毁行动今日星期内开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汇旋处，西隧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怡和大厦一段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而家排到去万公屋；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红桥嘅车龙而家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泥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大老山一段慢车，龙尾马料水码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嘅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二台话你知。 孟加拉同佢邻近嘅印度一样，地处热带，语文、民族习性、饮食喜好等等都好相似。 例如咖喱对于孟加拉食物嚟讲，就好似豉油对于中国料理一样咁重要。无论系煮肉类、海鲜或者系不同嘅蔬菜，连同咖喱一齐煮咧，已经成为一种嘅习惯啦。 既然有咖喱，当然要揾埋啲主食配埋一齐食。除了米饭之外，孟加拉人会用印度薄饼 Roti 配咖喱食。 由于孟加拉的回教徒比例高达88%，当地的民众多数都是禁食猪肉，以牛、羊、鸡肉为主。就算是非回教徒，食用猪肉的人数都是属于少数。 除了肉类，因为孟国境内河流分支密布，淡水鱼的供应量都相当充足，所以都成为他们日常的食材之一。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 几时去边度？ 能够带同美乐出走广播道，我哋第四台 Radio 4特别去到有天有海有草地的艺术文化区，俾你感受古典都可以大众化。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新的一年会多些同家人去西九文化区，除了可以参观两大国际级的博物馆之外，还成日见到不同的动物在那里散步的。不知道今次见到的是鹦鹉、兔仔还是龟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7:39，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啊，欧。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 晨啊， 唱歌原来好好听嘅船仔。 系啊，其实好多朋友都知道船仔唱歌好听，不过迟啲先交代，同埋实有机会咧，俾阿船仔表演下佢嘅歌喉嘅。 佢会唔会有机会同 Albert 框一框咧？嗬。 哇！ 咁我估即系呢个机会咧，就真系未必嘅。 好难得噶呢啲机会。 梗系啦， 同佢一齐 jam 下歌好啦，框就框唔到噶啦。 系啊，逐啲嚟啦，即系你而家都同阿 Phoebus 有个节目啦，咁 Phoebus 都会弹下琴，咁睇下有冇机会就 将你介绍俾 Albert 识噶咯。而家喺 canteen 撞到 Albert， 咪坐喺度食嘢咧， 系 咯，介绍咗噶咯，原来 系啊， 识咗噶。 同埋李顺咧喺节目入边唱歌咧，其实只要有贺年啊、圣诞嗰啲就可以噶啦，咁你可以即席演唱噶嘛。通常你做 DJ 第一二次唱歌，一定系唱呢啲贺年歌啊、圣诞歌啊、 喜欢唱嘅歌， 系欢唱嘅歌，狮子山下咁样啊，我都唱过几次啊，狮子山下。 系，不过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即系试完我哋寻日咧就有个机会啦，咁啊嘉明有幸咧可以即系亲眼见到阿船仔喺台上面同一队好劲嘅 live band 一齐唱歌。阵间再讲多少少，睇下享乐嘅时候有冇时间啦吓。 好啊。 不过咧今日想讲嘅主题咧，啊原来近排除咗我之外咧，都据闻身边有唔少朋友咧想找住年尾嘅尾巴， 系 喺新嘅龙年开始之前，除咗系计划下生育之外咧，系想搬下屋喎。 系啊，大屋搬细屋啊，咁可能见到啲依家啲楼价又叫做低少少咧，咁可能即系细屋变大屋，可能个成本争好少嘅啫，咁样咁啊，可能试下变下身咯， 系啊，又或者可能自己本身嗰个计划上啦，家庭成员嘅组合上面有啲唔同啦，咁啊变咗间屋嘅大细都系着量有翻啲唔同嘅改变啦，咁所以咧今日嘉明咧，以我搬第15次屋嘅经验咧， 哇，都搬几密喎、啊、你， 系啦，咁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即系小锦囊啦，唔知道大家喺搬屋嘅时候会唔会已经有呢一类型嘅计划？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咁多年嚟系有呢种嘅计划嘅话咧，系方便好多嘅，得心应手好多，同埋系快捷好多嘅、 嗯。 基本上我嘅搬屋嘅过程咧，当系四个阶段啦、 嗯。 由你一签约，无论你系买又好，租又好，一签约开始咧就开始第一个阶段噶啦、 嗯。 分开咧系时间计嘅，一个月通知，两星期前。一星期前同埋搬咗入伙之后嘅后续嘅一啲工序咁样样，其实最紧系提自己要咩咧？因为其实搬屋点解啲人觉得咁烦啊？觉得系哇，简直系大 project 啊！每一次想搬嘅时候都想啊，好痛苦啊咁样样，就因为实在太多琐碎嘢。 嗯 嗱，嘉明有一個得意嘅諗法咧，就係我唔相信有多所謂嘅 multitasking 嘅呢樣嘢嘅，即係我唔相信一個人可以同步進行好多件事。我覺得人個腦咧就好似你開電腦或者開手機，你咪有好多個唔同嘅 tabs 嘅，有好多個唔同嘅版面，你可以開十幾廿個都得，但你每一次嘅集中你都只係睇翻嗰一個，就喺你面前嗰個版面嘅啫。你要交叉咗佢，即係完成咗目前嘅呢個小工序，先至可以去到下一個，去同步再進行其他唔同嘅一啲工序。咁所以咧，只要將你一大堆嘅工作，可能嗰個時間性係差唔多嘅，擺埋一齊。一个一个小小嘅击破，咁就已经可以同步进行好多件事啦。 咁依家即将搬屋嘅你击破到第几个呢？而总共要有几多个要击破呢？ 嗱，每个阶段咧有唔同嘅数目嘅，但我而家咧已经系临近去到过咗一星期通知啦，因为就快搬啦，真系。 即系进入三分一嘅战程啦，啱唔啱啊？ 系啦，嗱，咁其实一个月通知嘅包括啲咩呢？如果你自己本身系租紧屋嘅话，就要通知翻业主啦，话俾佢知你离开佢呢一个嘅单位啦。咁呢个系一个月嘅通知。通知啦，如果你本身有小朋友或者你自己有一啲系合约式嘅东西，系你屋企附近，你知道搬进屋之后唔会再续会嘅，包括啲 gym 嘅会籍啦，或者小朋友学习嗰啲嘅中心嘅会籍啦，甚至乎有啲系每个月去交钱嘅一啲流程式，逢星期几都去嗰一种嘅活动咧，都系经常系要你起码一个月嘅通知嘅。咁呢啲都可以做定先啦。如果知道要搬，然之后唔会再喺屋企附近有翻同类嘅活动嘅话，咁然之后咧就可以讲埋其他嘅东西啦。譬如话嗰啲上网宽频啦，屋企嘅固网电话如果有嘅话啦，大部分咧都系需要你有一个月通知或者系三十日嘅通知期嘅。咁如果唔系咧，就会逐日计钱噶咯。咁都系啲少数怕长计嘅啦。系啦，咁然之后就开始有啲咩咧？两个星期嘅通知咯噃。两星期前要做啲咩呢？可以做嘅包括系通知啲公司或者系学校转地址。因为通常呢啲咧，你预咗佢可能当你唔系好优先排序，唔系好赶急嘅事，用多少少时间咧就稳阵啲嘅。咁另外咧就可以准备定通知搬屋公司送箱嚟啦。嗱，呢个咧就真系进入呢个彷徨嘅阶段啦。当你见到自己屋企成堆纸皮箱嘅时候咧，就开始要开始执咯，真系杀到埋身嘅感觉啦。两星期够晒噶啦，唔使太早。如果唔系，自己心会好乱，系嘛？两星期慢慢去等自己啊。又断舍离下，又可以执下，见翻啲三几年冇见过嘅嘢，仲有冇需要嘅咧？咁俾自己一个两个礼拜嘅过程，去到选择。 嗱，嘉明咧讲到你呢度咧，可能有啲朋友都话啊，系啊，自己都正正面临呢啲烦恼啊。但原来每个阶段咧都有啲叫做机构咧可以帮到你。咁嗰啲机构当然收钱啦。譬如头先嘉明讲到咧断舍离收纳嗰部分咧，其实有啲咧收纳师咧会帮你咧一条龙服务噶， 系噶， 帮你执晒啲嘢，再喺你面前品一次。系嘉明呢、這个属于你嘅喺细个嘅时候攞嘅奖牌，你仲需唔需要啊？ 佢仲俾唔俾到快乐嘅感觉你啊？ 如果冇嘅话咧，麻烦咧抌埋去一边啦，或者摆喺啲冇咁重要嘅地方。咁咧个收纳师咧帮你咁样做完一次呢啲咁嘅仪式之后咧，佢就会咧直接叫搬屋公司啲工人啦，就 pack 落箱，跟住就换搬去新屋嗰度咯。跟住个收纳师咧仲会去将新屋嘅层次帮你咁样铺翻晒一次出嚟咯。 系啊，有设计过嘅、有心思嘅、 有少少室内设计 feel。当然啦，呢个收费啊相当昂贵啦，但系你就真系完全一了百了咯，即系乜都唔使苦恼难你咁就已经过渡到去新屋嗰度咯。 系啊，因为我都明白，我都系嗰啲唔会断舍离嘅人嚟嘅，即系我中意 keep 啲，譬如朋友嘅纪念册啊、朋友嘅明信片啊，即系我 系 搵一个鞋盒啊。装满咗，都谂紧开个新啦。最后尾系 你攞盒都唔好揾鞋盒啦，鞋声 方便啊嘛。 揾个好啲盒，我送过俾你啦，一系。 但系其实鞋盒系好好摆嘢嘅，尤其是咧，我哋出席啲活动咧，咪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活动工作证嘅。有啲工作证系唔舍得抌噶嘛，即系可能系哦几年先至一次嘅活动啊，或者系嗰个明星只系一世人嚟一次噶咋咁。呢啲又系唔舍得。 我撑你，我撑你。我屋企好多个都 LV 嘅盒噶，全部都系我嚟摆嘢噶咋，话你听系啊。咁你嗰啲盒我嚟摆嘢啱啦，嗰啲颜色又灰灰黑黑咁样，系嘛？ 我嗰个士多啤梨嘅粉系红当当嘅盒，不过唔紧要。我系想讲嗰个断舍离嗰个人啊，嗰、个人就系我老豆啊。我老豆系咩都话抌啦， 系 抌啦， 好狠噶喎，爸爸。 系啊，佢咩都话抌，佢系每一次搬完屋之后啲嘢系唔见咗，咁啊发现佢抌晒啦，系啦呢个。 佢 over 咗少少嘅，但系反而就令到我开始抌更加多嘅嘢，我已经抌咗一半嘅奖状啦。 嗯， 喺上一次搬屋嘅时候， 系 因为实在我唔想，我谂翻起啲奖状，一幼稚园阅读计划拎咗金奖咁样， 好值得纪念啊！ 系咯，阅读计划系爸爸妈妈唔舍得抌啊，当年陪你读几多书， 系咯， 我最屘抌咗咯，系啊。 咁啊，去翻嗰个断舍离部分，咁如果完结咗就差唔多 pack 箱噶， 系啊 ，pack 箱你会。揾搬屋嘅工人哥哥去搞定，还是自己搞埋咧？ 嗱，我以往咧就会自己搞嘅，咁但系 pack 箱都系一门嘅学问嚟嘅，因为其实 pack 箱咧就系好明显知道嚟紧你去到新屋嘅时候拆箱嘅过程有几复杂。如果你 pack 箱嘅时候已经谂定呢一个箱我去到新屋嘅时候摆喺边一间房，咁你个过程就会快捷好多啦。譬如话我今次我喺厨房嘅所有厨具我摆喺呢个箱，我 mark 咗佢有个 number， 我当系一至四号箱都系厨房用品，咁就可以同翻搬运工人讲声一至四号箱麻烦过到新屋摆喺厨房。 啊、 你起码就已经唔少咗，即系少咗好多时间由个厅搬个箱去到厨房，再喺厨房嗰度慢慢拆。你已经一 set 嘢摆晒喺你需要去。到所谓开箱嘅唔同嘅房间嗰度，咁所以嗰度可以悭到少少时间啦。 系啊， 同埋你好清晰知道究竟我仲有冇咁多嘅空间摆到箱入边咁多嘅嘢，咁呢个系一个设计嘅过程，自己可以考虑翻嘅。同埋头先咧少少补充，断舍离有啲嘅公司咧，佢哋系譬如话有啲好多小朋友嘅玩具，未必真系可以陪住小朋友大一世噶嘛。有啲可能唔啱玩嘅，或者小朋友已经大个咗啦，唔再掂嘅衫仔已经系唔啱着嘅，有啲断舍离公司咧系会帮你联络翻你自己中意嘅志愿机构， 做埋回收 机构，佢帮你送过去， 哦、 然之后咧仲影翻张相。而家嚟到你中意嘅慈善机构啦，呢度嘅小朋友收到你呢一个玩具玩紧好开心，佢想同你讲声多谢。 系，哇，好好喎呢个。 系啊，咁呢啲系而家坊间系已经有嘅服务嚟嘅，咁都可以多多去发掘一下。 你讲得咁开心，我都想搬屋添，好似搬屋好 happy 咁。 好开心噶！嗱，最后讲埋咧，系啊，最后啦，一星期前嘅通知， 俾你引诱到我搬屋添，好似讲到好正咁啊！嗬， 一齐搬啊，不如 一齐搬啊！ 一星期嘅通知包括啲咩咧？快嘢嘅，包括咗系水电煤啦，其实而家都系两至三。三个工作天就已经 OK 噶啦，预松啲啦，一个礼拜啦，好冇？咁然之后咧，通知翻你自己嘅管理处嚟紧搬屋嘅日期，嚟紧嗰架货柜车系会边一个时数，通常都系大概三个小时度啦，预定一个嘅泊车位俾搬运工人嘅，都要通知翻管理处，系新旧两边都要讲声噶吓。咁然之后咧，就会再睇下啦，搬到入伙咯。入伙之前咧，我就会有一个你自己中意嘅品牌啦吓，但我会做一个电子档嘅。呢个电子档是做咩嘅呢？包括咗我所有 pack 过嘅箱，我有写号码噶嘛？ 咁叻噶，原来你识整嗰啲乜 sell 乜 sell 噶？ 系啊， 我好叻喎！我睇你个样唔似识整啊！ 我系超级 type A 嘅，系咪 好 有 嘢？有比赛噶， 系 咪？有个环球性嘅 比 赛 系嘛？ 唔知道啊，我唔知俾咩咧。等我一阵转个头揾翻同你 讲先。好、啊，你话俾我知、啊啊、 等你参加下。 咁咧呢个档系我嚟做咩嘅咧？你可以当系三个页数分类啦。第一个页就系你今日究竟 pack 咗几多个箱，当你一至五十咧。好嘛，一至五十入边包括咗你一号个箱入边系啲咩嘢，自己写翻；二号箱入边系啲咩嘢，到时摆边度自己写翻。咁但系啲大件家私入唔到箱嘅都要写翻，因为到你落货啦，去到新屋嗰边咧，系需要 check 翻究竟啲箱齐唔齐啦，有冇搬漏嘢啦，有冇嘢漏咗喺架车或者漏咗喺旧屋嘅。所以有呢一个嘅电子档咧，就全屋人有条 link， 一 click 入去咧就可以边个做唔同嘅岗位咧，都可以 check 得好跟得好足啦。 啱啱揾咗啦 ，Excel 咧有世界锦标赛 啊！系啊， 好似冠军嗰位都系香港定系点样？ 系啊，转个头揾多啲资讯同大家讲啊。既然你讲到自己咁叻， 了解了解了解。咁啊，最后啦，另外两页咧，一页就可以系你想卖嘅嘢。而家好多二手市场都有好多家品可以去放卖啦。咁有啲可能即系本身 keep 得唔错嘅，仲有价值喺度嘅，唔好嘥啦，卖咗佢好过即系抌咗佢啦。咁但系最后就真系可能已经系唔会，即系你捐俾人都唔觉得肉酸啊。咁就真係要去揾个方法处理嘅。咁第三嘅就係要处理嘅东西。有一个咁样嘅顺序嘅话呢，就祝你搬屋大吉，搬屋顺利咯。 啱啱听过呢一首系 When We Were Young， 听过 David Guetta 同埋 Kim Petras 嘅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最近咧压力咧都有啲多咁大嘅、 嗯， 因为最近开学啦。 哦， 开咗几日啫， 唔系噶，谂起开学就 上个礼拜又话啊，真系就嚟开学，等我玩下佢先，唱下 K 先，同啲 friend。 哦，系啊，嗰几日好风流快活，好开心噶。 又话翻到内地食脆肉丸咁样，同屋企人。 你记唔记得我换咗副眼镜啊？ 几靓， 系啊，就系翻咗去上面 喺东门搞咗副眼镜啦， 系真系几层啊，因为几层楼全部都系眼镜铺， 佢好正噶。佢每一個 building 都叫眼鏡城嘅， 哦係啊， 所以咧喺東門入邊咧有四五個眼鏡城嘅。 咁、哦、我好奇喎、 啊， 如果我真係要去眼鏡城嘅話咧，咁我點知係 邊個？佢前面加兩個字嘅、 哦， 但我就唔再講啦、哦。即係可能係東門眼鏡城或者新東門眼鏡城， 哦、 或 者舊東門眼鏡城， 係啦，或者誒 叫東門眼鏡 城，係啦，類似啦， 係 啦，深圳眼鏡城咁樣、 哦，全部都係眼鏡城， 係啦，係啦，類似係咁咯。 真係多選擇嘅，你話係咪好過香港？唔一定嘅，因為始終香港嘅眼鏡鋪一定要有，即係如果你驗眼係要視光師噶嘛。咁內地我諗個法規係冇咁。冇咁死、 欸，好似都要嘅，好似都要視光師嘅。不過估計大家讀嘅光學嘅嘢有少少唔同啦。 啊，係，我睇唔明佢嗰份佢個表寫住咩咩族，我完全睇唔明咁樣。 不如直接啲講少少 difference 啦，價錢啦，即係一定係相對香港廉宜啦。第二嗰樣嘢就係、是可能內地啲店員就冇咁貼心嘅，因為佢都係客似雲來噶，超多人去買嘅。即係譬如你戴咗副眼鏡，咁香港嗰啲就會同你調校一下嗰、那個喺耳仔嗰個比。位啊，会唔会太紧啊？咁即系贴心啲 ，sweet 啲，同你玩一轮。咁啊，内地可能见你戴咗冇乜事，冇事冇干，行两步有冇浮，有冇晕，跟住就放你走咁咯。 哦，系啊，就要自己去要求多啲咯。我先都教咗一段时间，因为唔系好惯咁样。嗱，但我唔系想讲眼镜嘅。我本身谂住讲下，喂，如果而家压力大，你哋会有啲咩方法去舒缓下咧？ 听歌咯，玩女咯。 哦，你个女正啊！你个女， 你后面嗰句留翻你讲啊！我咧就系做运动， 系哦，我系讲同我啲女玩啫。 阿小白，你都要讲嘅，你 我玩 仔咯， 系啊，呢句我讲，我玩仔咯。 你唔好乱讲我嘅句，我又唔好你讲你嗰句。 阿船仔同埋我就唔好讲啦，乜都系啦，就系话听下疗愈嘅音乐， 系啦， 系啦，咁就最开心啦，系咪啊？ 最近系有个音乐几搞笑，有个叫做。果壳啊， 哦， 就咁咧，佢哋会揾一串果壳串埋咗之后咧，嗰啲果壳互相碰触咧，会有一啲声效出嚟嘅，咁就俾人哋做 meditation。即係做一下啲靜坐啊！ 咦，咁咪即係幾次我哋喺嗰啲咩巴厘島嗰啲 friend 咧，見到人哋好中意用，用嗰啲顯殼背殼啊，佢哋整一抽嘢出嚟，跟住等啲海風一吹嘅時候，又有嗰啲嘎嗱嗰啲咁嘅聲，其實都係差唔多喎。 係啊 ，exactly 就呢種，佢幾開心噶，聽到係幾舒服。 好多呢啲南美嘅音樂咧，都係咁樣喎。有啲咧一條木咁樣倒出嚟咧，好似流水咁樣咧， 即係瀑布聲。 但我又唔識講嗰嚿嘢叫咩咯，咁都可以有啲心靈。 屋企有嗰嚿。但我都唔记得咗个名字，我要问翻我阿妈先，因为我阿妈教琴。 好嘢。系啦，除咗呢一个音乐嘅治疗方式之外，亦都有呢一个叫艺术治疗嘅。系啦，咁最近亦都试咗呢一个方法，咁就系话如果你即系嗰一日好大压力啊，见到自己啊，听日又有一堆 assignment 交啊，听日又要 OT 啊，有一堆嘢未做，好大压力，觉得自己未必做得好咧，可以试下搵一张白纸，然后咧画。画乜嘢呢？就将自己画成一个 superhero。 将自己画成超人，系好简单嘅啫。你真系唔需要画工很好噶，你只系需要睇得明 人都得嘅。 系啦，你只要你睇得明就 O K 噶啦。系啦，咁我咧都试过嘅，我就就将自己有个样啦，加件斗篷啦，咁、然后再谂下、不如我又加翻嗰啲火箭炮喺我个脚度，系啦。咁然后咧最正系咩咧？我就第二张，我就喺我嗰度公仔咧。画咗个结界，个结界系保护我嘅，系啦，咁我所有困难我都 OK 噶啦，咁之后咧你就可以画一啲情景啦，即系譬如我好惊 assignment 嘅，咁我就画咗个 assignment 出嚟啦，我呢个我啊，我就会咧可以打低佢，一开始画咧，我本身系觉得。啊，都唔得嘅咧，咁样，因为呢个系一个艺术治疗师讲嘅，我就以为喂，好似小朋友玩咁样，喂唔系，画画下咧系 work 有啲成效系咪啊？提供到啲正能量俾你系咪？ 有啲似自信啲，有啲人咧系会用佢，譬如我好惊 public speech 嘅，即系我好惊上台讲嘢嘅，佢就将自己画成一个超人喺个台上面讲嘢。其实你系有少少将个情景变咗一个开心。原来你做到的情景，即系扭转咗自己的谂法，将自己由做唔到变成做到。你自己是有 super power 嘅，咁样咧你就会更加舒服，你就唔会话真系好大压力咁样咯。 哦，都好啊，都可以试下、啊，简单嘅即系纸笔又得，电话都要有支笔啦，都可以试一试、 啊。系啊，咁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啊。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美股方面嘅情况啦。美股继续超预期啊，吓咁啊，过去嗰两三日就有啲 AI 嗰啲展览啦，咁啊，辉瑞啊、Nvidia 啊嗰啲都 show 下 Collier 啊，话俾你听啊，佢嗰啲 AI 啊啲嘢系几咁劲抽嘅咁样。咁啊，如果上一个两个礼拜咧 ，Dicky 都会喺个环节嗰度讲话啊，大家即系可能做下啲环球资产配置啦，可能美股就仲喺啲高位嗰度徘徊回回啊吓，咁啊，应该都有少少斩获啦。即系转个头先讲港股啊吓，我哋先由美股嗰边手讲翻过嚟先。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下啦，好嘛？唔该晒。 好啊，讲到外围美股，又系点讲咧吓？即系跌少少，又再弹过，又再升啦咁。先講一下外圍嘅股市先。S&P 500指數亦都係美股即係涵蓋面最闊嘅呢個指標咧，咁就收復咗今年以嚟嘅失地啦。當然今年就唔係過多好多日啫，但係我哋個港股咧，即係過咗嗰唔係好多日咧，都如隔三秋，我哋一陣先講。咁而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咧就 high 啦，因為咧連續第四日都升㗎啦已經。咁頭先歐都講咗啦 ，Nvidia 咧亦都再創呢一個新高。咁啊，去到成540几蚊啦。咁啊，仲有其他咧？如果你话啲新经济嘅股份啊 ，Magnificent Seven 啊，即系都仲有你有几好嘅表现嘅。基本上就全线咧都做好咁滞啦。咁当然啦，即系外围股市上升嘅其中一个原因咧，都系又系继续啦，都系嗰样嘢啦，就系、是、话对于呢一个十年期嘅。係美國國債嘅知息率，咁啊又再回翻落四厘樓下，咁呢個當然都成為咗一個支持嘅一個原因啦。咁當然過都係講過俾大家聽噶啦，即係其中兩樣嘢咧都會係同美股咧嘅反彈有個好高嘅關聯度，呢兩個月都講咗好耐噶啦，就係、是、第一。 美元嘅匯率，第二咧，其實亦都係相關嘅，就係呢一個美國國庫債券嘅孳息率啦。咁啊，由高位回咗好多，彈翻啲之後咧，而家又再回過咧，呢個當然就相面啦。對於即係外圍美國股市嚟講，咁喺目前呢一刻就都改變唔到嘅。即係記得咧，喺過去幾個禮拜咧，我都講過一個概念俾大家聽，就話好啦。即係港股咧就持續都係低位徘徊，咁美股咧亦都繼續咧就喺接近歷史或者係一個近期嘅新高啦，三大指數表現唔同啦嘅水平就有啲回吐。咁究竟點做咧？究竟靠美股喺個歷史高位度回翻啲去入市啊？定係喺而家呢一個好低迷嘅情況之下博個港股反彈咧？咁我就記得咧，我就同大家講話，我個人認為前者，即係話咧，寧願等美股回吐咧，就再入市咧個即係話。機會咧就可能會大啲咯，回報又可能會好啲咯。咁而家都即係暫時都仲係呢個睇法嚇、啊，都改變唔到啦。不過咧就環球嘅地緣局勢咧就真係咧持續咧就係、是、即係越嚟越緊張嘅。咁除咗你話啊以哈啊嘅戰爭啊、俄烏嘅戰爭啊，繼續越演越烈咧，完全冇任何停止嘅跡象啦。咁呢一個也門嘅胡塞武裝分子咧，亦都喺紅海咧去襲擊啲商船咧，亦都係嗰、那個即係最近啊下呢一日咧就係、是、嗰、那個規模係史無前例最大嘅。咁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即係美英嘅軍艦咁都擊落咗啲無人機。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就真係哇，沒完沒了，即係天災人禍，戰爭不斷。咁呢個都好似係感覺上係2024年開局咧，唔單止話冇任何歇息嘅跡象，係仲係越演越烈嘅，越嚟越惡劣嘅呢一啲嘅情況。咁所以啊，即係唯有就繼續即係觀察住啦。咁但係唔可以完全掉以輕心，認為呢件事係冇關，因為呢個對即係呢個主要嘅航道對全球嘅即係貨運嘅影響咧，係相當之大。咁所以大家就唯有即係繼續睇住，即係究竟有冇呢一個即係再升温啦嘅呢個情況咯。咁但係暫時咧就當講美國股市咧，就好似就唔係太留意呢件事，又係即係唔係話冇留意嘅，但問題就係唔會太影響到佢當地。頭先我提及到嘅呢一啲股份，譬如咁對 Nvidia 有冇影響咧？紅海咁又真係從一個分析角度，我影響又唔存在，因為好視乎就係、是。個別嘅一間即係晶片研發嘅公司，究竟佢啊可以做到啲乜嘢咧？甚至乎佢嘅市場增長嘅潛力係點？即係都會係集中喺呢啲咯。但係航運嘅主要嘅航道，以至到咧就係、是、話對於商船被襲擊啊呢啲嘅情況咧，即係越嚟越嚴重咧，其實亦都會對。最簡單咧，起碼對航運業咧都會帶嚟一定嘅影響。咁甚至乎喺日前啦，包括好似喺香港上市嘅股份啦，好似即係1919咁啦。咁本來大家都會諗啊，即係其實譬如中遠海控咁啦，又或者未來啲做無論集裝箱運輸又好，做其他貨運都好啦嚇，乾散貨又好，即係如果你話個別啲航道即係出咗問題啦，運費價格上升，會唔會對於佢哋嚟講業界係受惠咧？其實都唔會嘅，因為第一即係。要講下即係嗰個整體嗰個運力嘅即係需求大唔大，經濟嘅展望啦。第二咧就係對於無論就算交到運費都好，如果你話真係要繞道而行啦，咁其實唔代表嗰個運商可以賺多錢，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簡單嘅一個嘅思考嘅邏輯。咁所以即係環球嘅地緣政治局勢嘅情況咧，即係我哋都要留意嘅嚇。 咁啊 ，Dicky 都好好啊嚇，咁啊都講翻話，雖然你見到啲航道咧就爭啲棘住咁，但系旧时呢啲航运股就有机会都可以水涨船高啦。咁但系今次就未必啦吓。咁头先讲咗，譬如中远海控同埋即系东方海外啦等等呢啲航运股嘅板块，可能今次就未必会喐啦。啱唔啱啊 ，Dicky？ 都應該咁講咯，即係曾經都喐過三幾日嘅，咁但係跟住我都其實喺即係做唔同嘅訪問，喺好幾日之前都講話，哇！即係小心高處不勝寒喎，同埋建基於呢一個理由係唔係真係邏輯咧？咁跟住亦都有幾日啊，兩三日咧就好顯著咁啊，大幅咁樣回翻落嚟咯嚇。咁所以大家都要明白到就係、是、唔可以咁單向思考有陣時嚇、啊，即係呢個都係要知道 嘅。咁翻轉嚟睇啦，睇下港股方面啦，嗱報章咁形容嘅，港股越跌越有啦，恒指咧琴日再跌多92点收市啊，連續7个交易天都係下跌啦，追平咗咧1998年嘅紀錄啊，今年 嘅開局咧累跌咗咧950点啦，險守喺16000点嘅關口，究竟係咪16000重中一點紅咧？咁啊，講緊一點紅係咩咧？唔係話啊流血嗰只紅，反之咧就係琴日都有少少利好信號，包括咧。北水啦，净流入啦，终于咁啊扭转连续两日净流出嘅情况啦。咁有好多个别嘅股份其实都已经跌到落去月低啦。咁啊，会唔会有机会有啲后抽咧？咁啊，亦都恒指究竟到呢个位开始醒未咧？放完假未咧？咁啊，好多金融分析都话：哇，恒指今年开局都几意想不到地。低开，咁通常即係港股跌两三日都有一日反弹下㗎嘛，跟随外围市况，咁啊连续七日弹都唔弹下，咁究竟原因何在呢？ Dicky 一次过交俾你讲啦，好唔好啊？唔该晒。 好啊好啊，咁当然港股表现就即係非常之差啦，咁但亦都係延续住去年整体嘅趋势啫。係㗎，即係有時講港股，甚至乎作為香港股票嘅分析員呢，都有特別啲海外嘅記者問到點解港股表面咁差呢，有時我都即係為之好氣結嘅，即係點答呢，即係我都見到表面好差，咁但係即係有冇機會係即係可以有個改善嘅空間呢？咁當然喺近日嚟講呢，市場對於幾件事呢都係敏感度都相當之高嘅。你話地緣政治局勢當然係其中一件事啦，就係曾經見得到啊美債嘅知息率呢有所反彈，美元亦都回升，咁人民幣回亦都係另一個原因啦。咁雖然咧，即係話無論內地即係政府啦，由發改委啊、人行啊，其實好多都釋放多啲利好嘅信號啊，一啲新嘅政策同措施都係會今年著力去諗下計仔咧，刺激一下即係話經濟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內地都會加大咧即係反貪腐打擊嘅呢一啲力度啦。本來都係正面，但市場嘅睇法咧就有個憂心喺度。點解？因為即係擔心就話啊，咁加大力度反貪腐，咁當然唔係壞事啦，定係好事啦嚇。但係亦都同時間可能會加大監管嘅力度。咁加大監管力度對於金融市場嚟講咧，就唔會認為一件好事㗎啦嚇。因為大家都知，即係過嗰幾年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咧，譬如話加大咗監管力度之後咧，其實嗰個嘅即係運作嘅模式係有個好大改變。呢個大家都係已經係曾經經歷過㗎啦。譬如話內地嘅教育嘅行業啦，包括一啲平台嘅經濟啦，甚至乎一啲手機遊戲嘅開發商啦，醫療行業啦、製藥啦，咁呢啲全部都大家都會明白，即係究竟政策會帶嚟一個點樣嘅影響嘅，咁所以亦都係成為咗一個即係市場擔憂嘅一個緣故咯。咁但係，唉，即係講真啦，而家解釋跌到26000点啊，事後孔明啊，講乜都得㗎啦，得機你係咪啊？因為話曬樣樣都係壞消息，如果唔係就唔會26000点啦。咁亦都係事實，咁所以即係話啊，咁會唔會真係終於都？即係迎嚟一個否極泰來咧，咁當然而家你話即係喺技術上嘅角度，你話如果你話啊，即係舊年年內嘅低位，又或者而家喺呢一刻都非常之接近啦，咁呢個水平都係叫做係一個即係相對係喺技術上嗰個最後一個支持。如果你話啊，即係呢個水平再失守，咁又再次係一個再次一個逐沉底嘅格局嘅話咧，咁即係好無奈都唔想啦嚇。咁你話喂，咁會唔會即係跌翻去原點啊？即係翻去講緊係即係兩年前10月31日嗰啲低位啊，咁哇好低㗎咯喎，係啊，我都望到都幾低嗰度，暫時都唔想講住嗰啲點數先。係 啊， 咁所以睇下可唔可以喺而家呢個水平度即係企一企定，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就算係即係持平客觀咁講啦，咁只可以話就係、是，哇！咁其實好多負面因素都喺而家呢個水平度消化咗啦。仲有都兩件事咧，少少正面就係話好多上市公司咧喺而家呢段時間咧已經係咁，已經唔再停手啦。即係佢哋如果要回購股份嗰啲咧，近日嚟講我都見到即係回購得個力度都幾大。咁同埋你都講啦，即係北水都有少少翻返嚟，當然唔代表翻嚟一定升，但起碼佢哋都翻嚟先啦。即係呢個都係兩個少少正面嘅因素。咁所以我寄望住就話，即係即使你話喂，即係萬六都可能係唔係話100%守得到，但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就亦都係接近舊年嘅低位咧，好多負面嘅因素都叫做喺呢個水平度反映咗咯。 好啊，今日咧同 Dicky 咧講住咁多先啦，咁啊聽日咧就再仔細同 Dicky 咧再跟進下唔同股票市場嘅狀況咯。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聽日再傾，拜拜。 拜。 上次海底。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贤威，有嘢请你食，趁热啊！ 阿 Lu， 哇，这个闻到好香喎、啊！呢啲茶果咁香，其实系咩整嘅呢？ 哦，我呢啲系鸡屎藤嚟嘅咯。 啊，鸡屎啊！ 唔使惊，唔系用鸡屎做嘅、啊。鸡屎藤同鸡屎两样嘢嚟噶。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写啦。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我系爱丽丝看世界嘅泳儿，呢一年我都会枕住同屋企人去维港睇夜景噶啦。作为我呢个冇乜新意嘅人嚟讲，维港每个阶段都有靓景，咁咪成年都唔会闷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为自己间屋增添香气啊！因为咧，我都觉得最近香气呢一样嘢咧，系真系好影响到嗰一日嘅心情嘅、嗯。我以前系唔觉嘅，以前咧屋企系零香氛嘅。咁、嗯、但系呢期最近好多 social media 或者啲女仔朋友咧，又买香氛送俾我啦、嗯，又买一啲精油送俾我啦。 应该系圣诞节累积落嚟噶咯， 冇错啦。咁我就开始使用。系我喺我间房唔同角落啦，即系我张床啊，我张台咧都有唔同味嘅。 哇！ 咁系好开心噶，原来。 嗯， 即系你喺度做嘢嘅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呢一阵味咧就开始要准备工作啦。临瞓嘅时候闻到薰衣草味 ，rose 或者系一啲 rosewood 啊，或者系即系木味啊、花香味咧，开始觉得好舒服啊，可以开始瞓觉啦咁样。 始终我哋人嘅咁多种唔同嘅感官当中咧，原来味觉或者系嗅觉啦。应该系讲嗅觉先至正确，嗅觉咧系令到你嘅回忆更加深刻嘅、 嗯。 如果你要讲谂到啲咩，又或者你用一个嘅感官去到回想翻一啲旧嘅回忆嘅话咧，原来嗅觉真系可以最 long lasting 嘅，系维持得最耐嘅。点解咧？譬如话你可能会记得啊，如果你初恋情人系有茶香水嘅， 系、哦、 你街边行过边个闻到嗰阵味，你都会谂起嗰个人噶啦、 嗯。小白做乜笑得咁开心嘅？ 我谂起呢啲真系。是容易令到我哋勾起回忆嘅方法。 系啊，又甚至乎咧，呢一种嘅嗅觉嘅官能刺激咧，系令到好多啲大企业，咁甚至乎喺商场咧，都系专门揾啲专业嘅团队咧，去到打造一个酒店专属嘅一阵味道。 你谂下澳门嗰间酒店啊，你一入到去啊，就知道。 系边 一 间 酒店啊？即系 嗰阵除嘅真系， 你入咗去，系呢阵味啦，就 系 好似过咗澳门啦， 系啦， 嗰种咧香水味夹杂啲烟味嘅味道。其实澳门禁烟都禁咗好多年啦， 系咯，点解都就系咁嘅咧？ 成日都会有阵烟味啊！即系你话佢香唔香？佢梗系香啦，嗰阵味。 嗯， 但系就有阵烟味喺入边，我唔知点 解。系咯、 啊，有甚或乎咧，大家去开尖沙咀嗰啲大商场咧，有两个大商场咪特别甜嘅。 系啊， 即系虽然啱啱近排我前日先至去完另外一个，即系近海边嗰一个啦，咁啊转咗味，我知道。 系咩转咗味咩？ 啱啱转咗味， 真 系系啦 ，vanilla 味啦， 不嬲系好甜甜到漏嗰种味道嚟噶嘛，但系佢就原。 來咧喺正式開呢個商場之前咧，就揾咗一啲嘅專業嘅人士咧，去到幫佢哋做一個係佢哋商場專屬嘅味道。 嗯， 總之要做到嗰件事係你一入到個門口，只要打開道門，你一聞到呢陣味，你就記得你嚟咗係我呢一個商場。 哦， 但好似話嗰陣時揀個味嘅時候，鄭生都親自挑選噶嘛，佢、自己聞曬，好似神龍是嘗百草咁樣聞啦聞啦咁樣。 咁所以原來即係味覺嘅刺激咧，係對於好多唔同嘅朋友嚟講咧，係有一個好大同回憶嘅勾結喺入邊。 係啊，你講開呢一個商場嘅味道咧，因為我以前喺啲商場入邊某一間鋪頭做 sales 啦，咁啊收銀啦，收銀咧永遠難免就會俾人鬧啦，俾我試過俾客。订张单落我度啦，咁然后咧嗰间商场嘅味咧，我到而家闻到咧，即系可能嗰间商场有好，我知道嗰间公司有好多香港唔同嘅商场，都系用翻同一只味。 系， 我每一次行入去我都觉得好唔舒服咯、 因为 都 谂翻嗰件事， 谂翻嗰件事咯， 系咯。 每个人咧都有啲独特嘅味道咧，你好中意索多几啖，好中意闻嘅咁样啦吓、我好中意咧，经过啲旧式洗衣铺门口咧， 好香啊嗰啲， 嗰洗衣。粉 洗衣粉 嘅 味啊！ 即系我哋今次咁日唔会用洗衣粉噶嘛？我估即系 啊，唔系我用洗衣粉嘅喎。 系咩？ 系啊， 咁你又几坚持喎？因为依家好多时候 因为洗衣粉平啊。 嗱、 除咗平之外咧，其实因为我有用过其他 product 啦。咁嗰啲 product 咧，因为我成日喺屋企做家务噶嘛，我发现咧，竟然间我自己觉得啦。是洗衣粉洗得最乾淨， 係 係啊！咁、如果你話驚洗衣粉撈埋一齊，會停埋一嚿嗰啲咧，你可以用熱水開咗個洗衣粉先，跟住先再倒落，咁變咗洗衣液啦。 自制洗衣液， 係啊！ 即係小白呢個就從經濟嘅角度啦，我哋又貪方便同埋中意用嗰啲日本嗰啲粒粒嗰啲珠啦，好多人都係用呢啲啦。其實今次咁樣，但係嗰種咧。嘅味道咧，同你好傳統嘅洗衣粉味係好唔同，所以咧，你去啲舊式嘅洗衣鋪咧，佢仲會幫你乾洗啊，剩嗰啲咧，一經過咧，哇，我真係會企喺度五秒聞一下咯， 嗰種味道喺我哋嘅腦入邊咧，就係、等於乾淨，即係我哋會中意嗰種味道，就係因為。我哋 equal to 呢一個乾淨，咁所以我哋就會好喜歡呢一種嘅感覺嘅。所以我諗洗衣粉對我嚟講，亦都有呢一種嘅感覺，就係佢聞到嗰陣味咧、可能佢額外加咗好多分，所以令到我會覺得佢一定係乾淨咁樣咯。 又所以咁，所以有啲酒店咧，佢哋就想營造呢個乾淨嘅氣氛咧、所以佢哋專登用嘅一啲清洗佢哋自己床單被鋪嘅一啲。你諗下，想一個酒店有幾多次每一日佢需要換床單被鋪？ 係啊， 所以佢嗰個量係好多嘅。咁所以佢哋就會系咧，就用一啲佢哋真系专责用开嘅一种嘅产品啦，就去做洗衣嘅过程啦。有啲咧就真系靠味道去提升啦。用普通嘅嘢，本身味道系唔系特别香嘅，冇乜特别，你一闻就会记得嘅味道嘅。洗完干净咗之后，再喷翻一啲就系洗衣粉味嘅香水。 哦， 喺呢一间酒店房已经铺好嘅新床单上面， 洗衣粉 咁就营造咗一个我真系好干净嘅感觉啦。 佢利用咗我哋对嗅觉嗰个嘅记忆啊， 嗰、那个联想啊， 冇错啦，系啦。 啲朋友都系咁，好中意喷咧有啲精味嘅香水啊，就俾自己咧长期好放松。因为嗱，讲真啦，即系人唔可以吸。入咁多酒精，大家都知啦。尤其你做嘢嘅时候，但系点样可以有一个愉快嘅心境咧？有啲朋友就觉得啊，有两杯到肚都系开心啲、relax 啲嘅，特别系外国人咧。 系 咁咧，依家好多香水咧出咗啲精嘅味道嘅，咁、就觉得哦。我長期都好似 Happy Hour 喺 club 啊，或者喺bra 喺吧，即係酒吧嘅一啲嘅感覺咁樣咯，係啊，都幾開心喎。 係啊，所以有啲朋友咧，或者係叫心理治療師嗰啲咧，精神健康嗰啲咧，其實佢哋都會將味道同埋一個 treatment 去到擺埋一齊。例如佢哋都會鼓勵佢哋嘅 patient 咧喺工作嘅時候可能會特定有一種嘅香氣，唔係話嗰種香氣特別香，反而嗰種香氣可以令到佢哋嘅意識就知道佢哋而家係一個工作嘅層面上邊。然後當佢哋離開咗呢種味道嘅話咧，佢哋就好容易就進入咗個放鬆。咁再加上佢哋瞓覺之前又選擇另外一種味道，例如我自己好中意 jasmine 嘅，咁就茉莉花。我喺瞓觉之前我就点少少呢啲精油，再烘热佢嘅话咧，咁就可以令到我个意识都会知道，就好似着睡衣一样。我着睡衣就等于瞓觉，我闻到呢种味道就等于瞓觉，咁我人咧系容易啲放松好多。 系，所以咧而家再加埋好多有好多你自制嘅味道咧。嗱，我自己唔系太多精油类嘅经验啦。 有冇试过自己沟啊你？ 我唯一一次自己溝味道嘅體驗咧，就係、是、生小朋友啦。咁我生第一個小朋友嘅時候咧，我係乜都唔知嘅，我淨係聽聞過可以入到去產房聞笑氣嘅啫。聽聞過可以打支無痛針嘅啫，乜都唔知啦。咁我入去生仔咯。入到去嘅時候咧，跟住咧就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噶。一日咧，第一关就系俾你闻闻笑气啊！你如果辛苦嘅话，可以俾啲笑气你闻下，舒服啲 嘅、 啊。 呢个系私家医院啦，系咪？ 系嘅，私家医院嚟。 私家医院啦， 咁就啊，好啊，好啊，咁试下啦，试下啦，咁闻咗之后，哇，好开心喎、啊，咁然之后，咁咪好似舒服咗啦，咁。跟住第二轮咧。你会唔会开始辛苦啊？你会唔会感觉觉得想人帮你按下摩啊？咁我梗系话想啦，跟住我就话，不如咁啦，我哋教你先生啦，佢喺度陪产嘅时候咧，佢可以帮你做下呢一类型嘅按摩，舒缓一下噶。咁佢又有啲嘢做啦。咁哦好啊，咁你教我老公啦，教我老公之后，我老公就开始按啦。 系， 我哋咁就第三个嘅服务系咩咧？攞一盆类似精油嘅油入嚟，你会唔会想试下香薰治疗法啊？都可以帮你舒缓下噶。 好多方法喎、啊。 哇，好似星级酒店服务咁样喎，咁啊开始试啦。 都系收费， 但一路生紧，一路都好忙，其实佢咯。 留意每样嘢都系收费。 呢个就系我当时唔知道嘅，不过后话。但系咧，跟住 要啦，都系老公埋单噶啦， 系啦， 冇所谓啊。 老公清醒啊嘛，嗰阵时。 系啊，老公知就得噶啦，老公 咯， 系老公本事最紧要。 冇错，系好。 讲翻个味道先，即系冇谂过生下仔嘅时候都可以。你试下呢一个味道，你中意果香味啊，定系中意啲花香味？即系又痛住又生。 但你去到那個位置應該是什麼味你都說香 的，我又聞了笑氣了， 是啦， 去到那個位置、啊、都挺好聞 這個就是愛與痛的邊緣， 沒錯、 哎呀啊、所以即今天嘗試找一些好的味道給自己聞一下，心情都會愉快很多的。 中国古时候的妇女有一个很特别的婚礼习俗，就叫做哭嫁。究竟这件事是怎样的呢？背后有什么中国文化？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告诉你知。这个习俗其实是来自于中国古代一个叫做抢婚的婚姻方式。讲到抢婚，即是指古时候的氏族部落战争时期，透过战争去掠夺女性，逼他们结婚的做法。想象一下，当时的女性面对突如其来的劫掠，当然是非常惊恐，眼泪不断流。就是这样，喊这个行为和嫁嫁仪式就紧紧相连。咁去到后来嘅社会进化，婚姻方式变得文明咗，都系明媒正嫁嘅时候。咁但系出嫁嘅时候，新娘依然都系会喊。咁当然啦，去到封建时期嘅时候，哭嫁已经唔再系因为恐惧，而系成为咗一种传统习俗，象征住女儿对于家庭嘅依依不舍。咁不过亦都有其他嘅睇法，有人认为哭嫁其实系娘亲嘅喊声。因为妈妈不舍得女儿出嫁，怕她嫁到去新的家会受苦，所以就喊得非常犀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好，等船仔睇下今日嘅 morning good 唔 good 先啦吓，天气好唔好先啦吓，心情又好唔好先啦。 我今日心情又几好嘅，不过睇埋天气啦、 啊啊。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系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咁大家都记得着翻件衫。而家好似出边嘅天气都冻咗少少啊。风啊，系啦，出边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强度系低至中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记得着翻件衫，唔好冻亲啦。 早晨，早晨，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升170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11点啊。港股 ADR 咧都受到激励啦，咁有得升啊，升26点。不过睇翻咧，今日港股方面都理论上都系浮浮沉沉啊吓。咁点解咁讲咧？貼士啲啦，睇下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只係高水10点啫，咁啊10点啊，隨時會蒸發翻落去啦。咁啊，究竟市況要浮浮沉沉到幾時咧？可能啊，真係要有關方面有啲政策出台咧，先可以激勵下成個大市嘅投資氣氛啊。不過咧，激勵下身邊人咧都係重要嘅。1872388啊，此刻咧就可以呼籲下電話，咁啊同大家做翻一個晨光 morning call 係咪啊？嘉明， 其實好開心㗎，因為咧我哋每一次有呢個機會嘅時候，你都會。好期待啊！究竟今次接通电话嘅朋友有啲咩好消息话俾我哋知咧？或者有啲咩喜庆日子啊？又甚至乎有啲比较窝心啲啊、比较甜蜜蜜嘅一啲信息咧，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宣扬俾你最中意嘅朋友听噶。 系1872388。如果近排咧有啲朋友仔生日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日咧，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转个头我哋就可以接你入嚟同我哋主持人们倾偈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我嘅嘉宾继续有咧梁冠聪聪哥喺度啊，聪哥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 系咁啊，先问下你啦，平时咧晨光第一线呢啲嘅时间咧，应该都系晨操近噶咯，系咪啊？我想问啊， 系啊，差唔多呢啲时间咧，其实已经系食完早餐、准备去球场嘅途中就可以听一下，有你有咩把声陪住我啊？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咁但系。讲到用波咧，想同聪哥讲下呢、這、一个。我旧时咧踢校队嘅时候咧，老师咧阿 Sir 咧带队就一定叫你咧啲后卫咧，你千祈唔好搓波嘅。 系 搓波系最错嘅，你所有传就传，控就控，推就推， 你唔好咁多初波，但系咧，我见到现代足球咧，啲后卫咧，全部都好中意用初波呢个技巧去加强你嘅转向啊，咁样啊。喂，依家后卫成日都话要用波用波，喂，其实你哋都要学好多流波，学好多初波，学好多转向、啊。今时今日系嘛？ 我谂即系初波亦都系盘口其中一个技术啦。咁而家其實個大趨勢就係大家都會想踢 build up 啦，喺中後場開始用地面嘅猜傳嘅組織，慢慢就去到 做波、 中間啦、啊、前面啦、啊、咁樣啦、啊。對於球員嚟講咧，好老實講，技術同技巧咧，真係唔係一時三刻可以改變得到嘅。同、埋最好係由細個。 係。 咁所以其實而家係影響到咧，喺細個青訓嘅階段咧，其實而家我覺得有啲離地同離譜，就係十歲、八歲。啲教練都會講係 build up， 咁其實個球員都冇咁嘅技術同能力去配合嘅時候，其實咁講咩 build up 咧？即係對個青訓嘅發展係有一個幾嚴重嘅影響。 係 可能大家喺嗰一刻，我譬如好似我咁31歲、 嗯， 都改變得唔得太多。 係啊， 但係如果你呢一刻要我變到一個扭波好叻嘅人，其實改變唔到嘅。咁反而我覺得係個概念喺個球隊嘅踢法入邊。點樣可以突顯到自己或者幫到球隊？反而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個教練或者個領隊係要 aware 到，要知道自己手上有啲咩牌，而決定用啲咩戰術。就算你可以崇尚踢呢個中後場組織，但係當你個球員冇咁嘅能力嘅時候，你咪要揾一啲合適嘅中後場組織方法咯。 係咯，係咯， 咁所以而家個大趨勢都影響得幾緊要，同埋就當你喺中後場用地面組織猜傳嘅時候，你係冒險嘅。咁當你喺個危險區域冒險嘅時間一失咗，咁好自然第一個反應，唉，點解你會咁啊？即係好自然個後衛咧，就係會俾人直指矛頭嘅。 係啊， 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就要睇下個球隊能夠承受到幾多風險咯。同埋頭先你所講，而家隨住夏蘭特或者荷蘭啦嘅出現之後咧，而家係興翻柱等式中鋒。 係啊， 過去一排咧，西班牙踢完無鋒陣。大家都唔使前鋒嘅，啲翼攝入去就得㗎啦，大衛偉嗱嗰啲拍到咁嘅款，咁但係而家荷蘭出現又興翻正中鋒咯，真係要有一個人 hold 到喺前面，咁所以其實潮流嘅嘢又不斷咁轉，以往係興4-4-2，跟住變咗突然間三中堅，意大利攞世界盃冠軍，咁然後乾地喺車路士好成功，咁之後而家唔係，又好似要變翻4-4-2穩陣啲，咁所以係不斷咁改變緊啊潮流。 又隨住列查利神都識得入波，咁問下你啊，你足球嘅啟蒙係啲咩？嗱，司職後衞啊，後衞都有好多值得可敬可佩嘅一啲嘅人物啦，或者我哋成長，我要你喺本地球壇揀一個，喺國際球壇又揀一個，邊個咧嚇？究竟係？ 其實細細個咧就自己。第一次入選香港隊嘅時候咧，咁當其時教練就黎新祥先生，咁即係本地嘅球迷都會認識禮 Sir 啦。咁佢自己都係踢星道夫。咁當其時咧，係有個契機就係11歲可以代表香港去日本踢比賽。咁我細個係大肥仔嚟嘅，咁禮 Sir 你唔減肥，我就唔會俾你去啦咁啊。咁所以我就用咗幾個月去減肥啦。咁然之後就開始踢後衞，因為嗰陣時高大啲啦，叫做好聽啲就叫力量好啲啦，係咪先？咁開始慢慢踢咗呢個後衞，咁我好記得以前中堅嘅位置成日都會睇李偉文啦、邱瑞、邱建威啦，即係睇佢哋踢啊，究竟應該點樣踢咧？咁然之後自己中意曼聯，咁所以一直會見到第一個偶像就係李奧費迪南，佢對後衞係有一個新嘅定義。 係噶， 以往嘅後衞咧係高挑大嘅，清波或者係撞得走，原來可以咁瀟灑喺後邊，未必需要踢走，攞翻落嚟開始策動下進攻，即係俾呢一樣嘢吸引咗。 係， 咁然之後，所以自己一直都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樣嘢。 喺呢啲前輩嘅帶動底下咧，我覺得有新有舊啦咁樣。依家應該係聰哥我自己覺得啦，即係球員高原期。嚟嘅，即系呢个高原期有几长就冇人知啦。即系譬如 C 朗咁样，佢都同你讲紧依家 fit 咗廿年啦， 系咯，佢 fit 咗廿年，你唔可以话喂，佢一定系 fit 几年就收 lift 噶啦，好渣，冇可能嘅。有阵时有啲球员系可以踢到好耐、好长时间都继续维持喺个巅峰嗰度嘅，我绝对心上系咁。你自己作为依家最当打啦。会系有啲咩面向啊？ 我谂随住自己嘅足球 發展或者足球嘅年資增長，即係頭先提到哦，以往可能睇阿偉文啊、邱瑞啊，咁之後就會睇住志豪啊、偉豪啊，佢哋去到成長嘅時候，其實唔多唔少都希望繼續為香港隊出一分力啦，即係盡我嘅能力。即係雖然都明白自己喺港隊嘅位置清晰嘅，咁對於我嚟講，因為近呢一兩年咧，反而真係開始老咧，隨住呢個經驗增長，都會想用唔同嘅方式去享受一下。因為過去可能就細細個出道嘅時間，即係不知天高地厚，其實就唔係太享受。咁去到中間，你會感受到一啲壓力，然後釋放唔到。咁到而家真係喺各方面嘅處理，可能球場啊、球場內、球場外，都知道點樣應對嘅時候，真係希望可以揾到一個位去到享受一下。因為其實喺二三年六月，即係自己同細佬踢第一場嘅 A 級賽事之後咧，係迷茫咗嘅，即係嗰個心態上面係遇到一啲問題，都曾經尋求過一啲專業嘅意見啦，即係可能睇心理醫生啊，或者一啲唔係咁科學嘅嘅方法 啦， 佢希望揾到自己啦。咁其實近期係揾翻個信心，亦都揾翻足球嗰種快樂。 球員點樣將個低潮期去濃縮咧？咁樣揾翻自己咧，或者頭先我好樂見你講到一個字就係、是。你享受足球，系享受，原来系最正噶， 系啊，即系当你每做一样嘢，你揾到个享受方法，你揾到个快乐，其实即系有啲嘢系越简单越好咯。即系你个初心，你个纯真，你揾到嗰种快乐嘅话，你就会享受咯。咁所以我觉得身边嘅人都好重要嘅，即系有冇人去支持你，即系佢唔系盲撑啦，忠言逆耳。越近你啲人咧，越讲嘢咧就最直接， 最恶噶啦，最难听。 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即系因为。同埋我觉得如果你要浓缩，你要缩短你嘅低潮期，你必须要好勇敢去面对你自己嘅问题，面对自己嘅不足，呢个系一定会经过，即系等于费格逊爵士佢都成日都会讲，其实佢最叻系点样喺失败之后面对个失败，即系成功系你总有一刻会成功，但系点样喺你失败嘅时候面对个失败，揾翻一个啱嘅方法咧，先系你人生最正确嘅价值。所以呢一样嘢对于我嚟讲，我每一日都希望就会面对自己唔好，但当然咧会有啲差错就系咩咧？你对自己要求太高啊，个反面影响就系你未必好容易享受得到。所以而家嘅我就系喺呢两者之间，我会面对自己嘅问题，面对自己唔好嘢之余，我都要揾翻我开心同埋我享受嘅一刻啦。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你嘅上年嘅努力，亦都多谢你未来会喺今年为到香港球迷们嘅付出。咁啊，我会睇多啲英超支持你噶啦，陪你喺夜晚黑系虽然讲曼联嘅时候，你都要保持中立，保持中立啊！okay. 好，多谢聪哥 ，thank you， 拜拜。 要独个空想，但爱没要紧，说尽吧。 先听古典，那就一个人等到最后，回望曾累积的伤心， 今日同大家讲下唔同地方嘅一啲比特币 ETF 啦，依家咧就睇到啊，大概有12间公司咧就申请紧啊美国上市嘅比特币 ETF， 但系现货比特币 ETF 咧开始交易之前咧就必须满足两个技术要求，首先就系包括喺上市交易所提交 19B4 嘅文件上面签字啦，其次咧就系要满足到 SEC 去批准相关的 S1 表格，即是潜在发行人的注册申请，两项文件获得 SEC 批准才可以开始交易，所以到目前为止暂时都未见到有现货比特币 ETF 在美国那边首上市的。讲了很久 SEC 是什么？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咯。想知道这个会是做什么的？下一次再同大家讲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晨光追踪31。 系，今日系111， 系啊， 1月11日。 点解啲光棍节唔喺今日搞呢？ 唔够多咯，争紧一。 咁你11月1日都开始啦，你1月11日唔可以做咩？ 咁悲情嘅咩？要全部一先。喂，希望个个都成双成对啊！虽然今日1月11日，好似阿畅咁又开心啦。阿畅早晨啊！ 早晨，阿畅系。 系讲翻港台电视31啦，今晚都好多好嘅节目睇嘅，系咪啊？ 冇错啊！咁今晚星期四啦，都会送俾大家铿锵集。今晚7:35嘅铿锵集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本地嗰啲学生啊，到海外升学有究竟有啲乜嘢选择。咁啊，话说咧，即系香港嗰啲大学生啦，佢哋升读大学嗰个压力都唔细啊，所以有好多咧，佢哋就拣咗去到海外升学啦。咁但系，即係一開始，如果嗰啲學生哥或者佢哋啲家長咧有呢個選擇咧，有啲又晨早就會送啲仔女去國際學校讀書啦。咁但係咧，有啲咧就等到係即係大個少少咧，就先至參加嗰啲國際課程嘅考試啊。咁但係咧，話說呢啲海外嘅入學考試咧，要求啊各有不同嘅。你去美國、加拿大、英國等等唔同地方升學咧，佢哋要考啲試都唔同嘅。咁究竟咧嗰啲家長會點樣鋪排咧？同埋啦，呢啲相關課程喺香港其實有咩 監管咁話，有咩規管嘅呢？嗱，想知道呢，今晚7:35呢，鏗鏘集就會同大家一一探討一下啦。 係，通常學生自己係未必諗咁多嘅，係家長呢就擔心咗先。咁但係又要擔心自己香港個 syllabus 課程呢同外國嗰啲銜接唔到啊，考佢哋啲試呢其實亦都係加重咗學生個負擔，因為佢另外溫啊，另外再讀㗎下。咁呢個今日夜晚呢，鏗鏘集就會探討呢一類型嘅議題啦。好，去到8:00嘅時間有咩節目啊？長 咁啊，送俾大家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正义搜查线之骗局拼图》啊。咁呢个骗局拼图讲咩嘅咧？其实系一个单元剧，一个剧集嚟嘅。咁啊，一连四个星期四咧，都会送俾大家呢个单元剧。咁啊，就系透过戏剧形式咧，同大家讲下香港证监会咧，佢哋调查嘅工作。咁啊，每一集咧都有一对嘅主角啊，就是、由呢个周子君饰演呢个证监会比较高级，但系又淡定老练啲嘅调查员，就火拍咗由钟雪莹饰演嘅一个年轻新晋好有火嘅调查员。佢哋咧今晚第一集咧就会调查呢个网骗情缘啊！ 哇， 系啦，近年都好多啊！咁啊，透过我哋可以透过今晚呢个单元剧集咧，就可以認識到咧證監會嘅調查手法啦，同埋佢哋有咩職權等等嘅。 好啊，我呢兩個演員我都好中意噶，係啊，咁啊，大家可以一齊欣賞下呢個作品啦。咁啊，亦都係證監會嘅一個作品嚟嘅，係啊， 係啊， 熱鬧巨獻。咁啊，喺港台電視你就會睇得到啦。 係啊，今晚8:00，睇完之後又可以睇埋《奇妙之城》哦。 冇錯啊，咁啊，《奇妙之城》第二季今晚10:30啊，咁啊，就相對咧就大家認識啲嘅呢一個嘉賓嘅導遊啊，係邊位呢？今晚就請嚟何超蓮同埋佢嘅閨蜜啊，薛海琪。咁就何超蓮會同大家去邊咧？一定係遊澳門啦。 我以為超蓮同佢嘅另一半同大家遊澳門，順便翻去啊屋企食飯。 係啊，我想睇下超蓮間屋多 啲。係啊，我都想睇下佢 何家大宅， 個廁所大過我屋企嗰啲咧。 正所謂何家差啊， 係啦。咁啊，差我哋去邊度咧？ 我都係收翻聲先啦。係你見我平時都唔出聲，遲啲啊冇得講啦。 忍唔住啊！ 係啊，交翻俾你哋講啊。 好，阿欧你真系一定要睇今集啊！有冇个大宅睇咧？我都好有兴趣，但系我知道嘅资料有啲咩咧？佢会带大家去到睇下咧，老城区啊！我好想知道咧，因为即系真真正正嘅澳门人睇佢哋嘅老城咧，会行啲咩地方？咁啊，另外啦，两位靓女咧就会同大家咧去挑战呢个澳门塔啊，喺高空嗰度漫游，同埋啦。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叫恋爱巷啊，恋爱巷嗰啲老店嗰度打卡。咁如果大家即系睇完啦，咁可以跟住佢哋一齐去到澳门打卡啦。 好，唔该晒，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国泰航空近日取消航班的安排，包括在沟通向受影响乘客善后方面做得不好，已经敦促国泰高层改善。林世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国泰近日主动取消非高峰期航班，在希望将农历新年期间临时航班取消机会减至最低。他要求国泰增加多些候命机师，做好预案应付突发事情。他说民航处已经要求国泰提交报告，交代整件事，包括提交人手编排数据。被問到近日連番取消航班會否影響乘客對國泰的信心，林世雄說國泰作為大公司要顧及品牌，他重申當局很重視情況，要求國泰一定要提供穩定可靠服務。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推動地區經濟活動分三大類，包括將傳統節日發揚光大，例如天后誕、譚公誕等，亦會在活動增添新元素，例如林村推夜光許願樹、九龍城潑水節等，並提出新概念，例如深水埗激光劍活動等。政府早前說由今個月至五月在各區都會舉辦日夜都繽紛活動。麥美娟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說，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嚟啦！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咧有阿欧、嘉明同埋小白，同我哋咧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 边位？ 今日系高太啊，高太， 早晨， 高太。 喂喂，听唔听到高太？ 听到。 诶，咁离开个麦嘅你依家， 你咪好远啊？嚟个电话。 哦，而家唔系啦。 哇，而家靓好多把声，原来高太把声系咁甜嘅。 高太同我哋倾偈啊，唔好晾衫住啊嘛，好危险噶。 唔系，啱啱开咗嗰个麦。咁變咗冇咁清楚 咯，係啊！誒呢個都可以教育一下啲聽眾朋友。依家咧好多聽眾朋友成日都以為開個 speaker 咧，同啲主持人咧傾偈，開個擴音咧清楚啲。但係並不是㗎、其實你最原始咁樣攞住部手提電話擺耳邊講咧，咁樣嘅聲音咧就傳輸得最好啦。 係啦、最靚嘅聲就係咁樣啦。 多謝你啊，高太，好聽嘛，乖乖啦。今日打嚟想同我哋分享啲咩開心事啊？ 我老公咧就听日生日，咁我冇谂过打到嚟嘅，突然间打到，好开心咯、啊！依家 哎呀，咁咪好多缘分啦、证明你可以喺 Morning Call 嗰度咧，就同老公拍下拖啦，讲啲甜言蜜语俾佢听。 哦，咁啊，结婚几十年嘅就冇乜甜言蜜语噶啦，不过咧就佢听日生日咧，就祝佢生日快乐啦，就身体健康，咁啊开开心心就得噶啦。 系同你一齐咪开心咯， 系 咯， 系啊，系啊，都会， 都会啊。点解你负责成日搞笑噶？系咪啊？定还是你做啲比较幽默感相对浓烈啲嘅？咁你通常都系咁啊，两公婆， 冇错， 一个就嬉皮笑脸啲，一个就古叔少少。 你见我都系嬉皮笑脸嗰个喺屋企。 唔系，阿老公咧就对人就严肃，对我就都嬉皮笑脸嘅。 系你咧，你咧，你对人就嬉皮笑脸，但系对佢就严肃啦，系嘛？调翻转， 我都一样噶，对人又开心，对自己人， 咁啊好啦， 咁咪好咯。唔怪之你老公啊戒晒糖啦，屋企对住你都够晒甜啦。 系啊， 系啊，开心呢个字系啦，挂喺后边最好噶啦。即系我成日都听到有啲老公话：，唉，老婆，今晚我哋开心下啦，好唔好？咁样谂下个家庭几咁幸福咧，嗱你又笑晒口啦，系咪先？ 谂下都开心， 谂下都开心啊！ 有阵时咧，做人啊好简单嘅咋，真系啱唔啱啊？吓， 最紧要开心，大家健康快乐咯。 系啊，同埋就算结咗婚几廿年，都继续可以 sweet sweet 噶嘛。 系啊，我喺街上边啊，见过有啲即系可能拍咗拖或者系结咗婚几十年嗰啲，一样拖住手行街咧。其实我就好羡慕你，我怀疑我喺街撞过你噶，嗰啲高生高太呢啲咧咁 sweet 一定。是有见过的， 我在大埔住的， 是啊，咁肯定有见过添啦。你好啊，街坊， 系啊， 都睇我见过你啊， 都唔敢嗌你，系， 唔系啊，你咪系咁嗌我咯。系啊， 随便唔睬我， 唔会唔睬。如果唔睬，我哋打电话上嚟闹我。 咁又唔好。 下次我见到你嗌你啊。 系啊，系啊，街头见到我，你街尾已经嗌啦。 佢玩住啲餸啊，跟住架车泊喺旁边，就系俾人抄牌嘅时候，你就嗌佢。 系啊， 嗌停佢。喂，小白，我哋 唔会嘅，唔会嘅，小白唔会违规嘅。 梗系唔会啦，法庭遮场噶嘛。 系啦， 喂，听日咧点样庆祝啊？可唔可以讲少少噶？ 听日我哋去嗰啲美食两天团咯， 去边啊？番禺啊，番禺 都冇，唔系番禺，去惠州啊。 惠州，惠州有咩好嘢食噶？我唔识啊，等你 我唔知啊，又自助餐啊，又打边炉啊嗰啲，都唔健康嘅。 喂，香港都有啦，打边炉同自助餐，点解会翻去惠州嘅？ 去嗰度又睇花，有花睇， 有花。依啲中意睇花啊？系你中意睇定系老公中意睇？梗系你中意睇，老公帮你补田 啦，一齐啦， 定睇楼啊？翻去 冇啊，冇 睇楼睇花咪流花， 咪睇流花， 睇流花咯。 定系其实 去睇花睇流花。 系啊，阿高太中意阿老公帮你喺啲靓花度影相啊， 系 都会嘅，影下相咯， 系咯， 谂起都靓， 一齐影下相。 记得喺张相嗰度咧加个深深嘅框框，知唔知啊？ 我唔识啊。

知道。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我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图鉴。 今日咧又想有得飲，又想有得食，咁啊亦都中意有啲茶香，因為頭先阿船仔喺度講話嗰啲精油啊嗰種香氣咧，咁呢啲香氣都令到我突然之間諗翻，想分享一個咧就係、是、有茶香嘅茶，係唔係茶係橙香嘅茶，係啦。咁點樣橙香嘅茶咧？其實呢個烹調嘅方式咧都好簡單，咁啊當然要準備定橙同埋茶啦。咁啊茶咧其實普通嘅紅茶都可以嘅。 好， 咁呢個咧亦都係西式少少嘅，咁所以就。唔好攞铺你住啦， 收埋啲陈年嗰啲茶饼先， 收埋嗰啲陈年嗰啲先， 啲茶饼都快啲饮咗佢啦，一唔值钱啦，开始 系啊， 系啊，嗰啲中国传统白酒都唔值钱啦，开始系、哦、啊， 咁啱啱攞出嚟开 party 啦， 系啦、啊，攞出嚟 推市潮啊，依家 益大家，好啦，咁啊，今次咧就攞啲西茶先啦，咁啊用啲茶叶嘅， 啲西茶就好似我哋嗰啲大肠癌西茶，即系呢啲字旧时我哋唔识噶嘛。即系依家西茶， 西茶系啦， 西泰啊，咁 人哋头先高山啊，你谂高山反应啊， 真系好多。 咁啊，做咩事得噶？妙语连珠， 食晒啲字啊！好，咁我哋就准备定啲西茶先啦。 好， 咁亦都要准备啲橙嘅，橙咧就唔好切。咁用呢一個搣嘅方法， 哦、 就搣咗佢嗰個皮先，橙皮就唔愛㗎啦。咁你就將嗰個橙咧就橫切面咁樣切嘅，係啦，即係一個一個圓形，一餅一餅咁樣切嘅、 哦。 好啦，切到佢一成個鐵餅咁樣啦。咁大概將佢切成五六片左右啦。 嗯， 好啦，然後咧就要準備一個嘅鑊仔一個 pan。 係。 好啦，咁油都唔使點樣落㗎啦，因為你茶冇理由落油㗎。係 咯。 咁所以你今次咧就要準備定先熱咗少少嗰個嘅 pan 之後，你就將嗰啲西茶就落咗落嗰啲紅茶、 嗯、 茶葉就放咗落去先。 炒茶葉。 炒茶葉。咁但係咧，我哋同一時間亦都咧就係將呢一個嘅橙咧就切咗片㗎嘛、 嗯， 就放喺上邊。 嗯。 放喺上邊就控熱佢。咁同一時間我哋再落多啲叫黃糖啊。系、 哦、 啦，即系我哋平时有砂糖，但系有黄糖噶嘛，我哋就放啲黄糖喺上边，咁、嗯、一次佢就压压嗰啲嘅橙，就等佢啲橙汁咧就拱埋出嚟先。 嗯、 好啦，咁你就一路咧就慢慢炒香佢，跟住就再加水，咁大概加400ml左右嘅水啦，咁然后就一路开火就慢慢煮，一路搅匀佢。咁你喺呢个时候咧就会发现嗰个茶同埋嗰个橙咧就开始 fusion 咗埋一齐先嘅。咁、 嗯、 你有个好啲嘅方法，你就可以。將佢隔渣，跟住倒落個杯嗰度啦，或者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另外再揾多一粒橙，或者你頭先個橙嗰啲頭頭尾尾就唔好淨係要中間嗰啲先至落去炒，跟住頭頭尾尾嗰啲就拎佢點樣都揾啲佢哋壓渣嗰啲就揸埋嗰啲橙汁出嚟，咁、 嗯、 你就倒落個杯嗰度嘅時候咧，就將剩餘嘅橙汁就倒埋落去。咁嗰個茶葉咧，其實因為你炒完啊嘛，炒完之後其實就唔好擺埋落去就一齊飲啦，因為都飲到成口都係茶葉，咁亦都無謂。所以頭先先至話有個步驟就將佢隔曬啲渣。咁但係啲朋友咧，佢就中意可能。有啲橙肉嘅，咁點算呢？其實咧，頭先我報嘅時候，當你炒緊橙嘅時候咧，炒到咁上，你可以將嗰個橙肉咧就拎上嚟，咁後邊咧倒完個茶橙汁之後咧，就再放埋嗰個橙肉入去嘅，咁、 嗯、 你就一杯嘅飲品咧。你發覺原來紅茶咁佢亦都用糖去到炒香佢，因為糖可以提高嗰個温度，咁令到嗰個橙個味道揮發咧都會更加精準啊，更加香。咁所以咧你飲嘅時候亦都唔需要再另外加糖噶啦，本身都已經落咗糖噶啦，咁你就可以享受到一杯咧好好飲嘅呢個橙紅茶熱飲啦。 我的享樂時代。 可以同大家解救一下点解我会有机会听到孔奕璇小姐喺台上演唱啦。 哇，嘉明唱歌好好听，我想讲，同埋佢寻日咧系真系带动到全场气氛。 系， 我系一碌木咁样企喺度。 我等听众朋友都交代一个场景，点解琴日你会去咗边度唱歌啊？点解话会有全场嘅气氛啊？不如都讲下咁 嘅。我哋咧都系即系中意玩下唱歌仔嘅朋友仔啦。咁但系咧又未至于即系够胆可以上去舞台唱嗰一啲，平时都系即系冲凉嘅时候唱下歌嘅啫。咁但系孔奕璇咧就系有学下唱歌啦，咁都有啲师傅教过你啦，系咪？ 学咗一阵啫，学咗一阵啫。 咁但系咧就据闻咧，原来喺香港咧有一间五星级嘅酒店咧，佢就唔系净系唱 K 俾间房俾支麦俾部机你嘟嘟嘟咁简单，佢系请咗一队咧真系火拍一啲本地明星，系做过佢哋巡回演唱乐手嘅一班朋友咧，去到做呢一队现场嘅 live band。咁然之后再加埋呢一队嘅 live band 系可以即席点歌嘅， 系啊，好正啊！咁佢哋即刻揾谱啦，即刻配啦， 系啊。 咁然后佢哋真系即刻就嚟噶啦，嚟啦嚟啦咁啊！嗱， 思源 啊， 系啦，呢一间喺我唔讲得太明显啦，但系中环上斜路嘅一间五星级酒店啦。咁喺嗰度咧，嗱，寻晚帮手做演唱嘅乐手包括有边啲人马咧？包括咗有譬如话以前曾经试过帮周华健做监制嘅乐手啦，曾经试过系帮郭富城巡回演唱会嘅 keyboard 啦，邓紫棋阿 Jam 演唱会嘅打鼓老师啦，有校长谭咏麟演唱会嘅 bass 乐手啦，总之系好劲嘅一班乐队人马，咁就系可以帮一啲现场你自己写歌词想上去试一试下献下技嘅朋友仔，咁你食嘢嘅时候咧又可以即系如果你有勇气嘅话吓，咁我想你上去咧同呢一班即系星级乐手夹一夹下 live band 咁样，咁啊寻晚咧其实我哋。即系去到嘅时候咧，都怯噶啦。除咗系乐手班底劲之外咧，因为寻日嘅即系我感觉上嘅主打乐手、主打唱嗰位咧，就系中年好声音嘅其中一位 成员 朋友仔，就系阿 Rainbow 姐。 哦， 咁当然佢唱得好有水准啦。 系啊， 佢带埋另外一班嘅朋友嚟，譬如话有阿巨星阿古卓文，亦都即系即席又唱咗一首咁嘅样啦，即系好似全部人都系 都好唱得咁样， 武林高手即系逐个出马咁样样嘅，成个感觉系哇，原来全部人都好劲。好唱得噶喎！ 喂，呢啲 open mic 都几好玩喎。咁到你哋上台嘅时候，有冇少少都怯同埋？哎，唱得有使唔使讲嗰啲？唱得好就俾啲掌声，唱得唔好多多包涵。嗰啲咁嘅语句，系啊，有冇啲嗰啲讲两讲咧吓？ 我系忍唔住讲咗句识唱，跟埋一齐唱。 系啊， 气氛系好做到呢件事啊！因为咧，你有一班 live band 去衬住你唱嘅时候咧，系会有一个梦想成真嘅感觉。呢一刻我系 superstar 嘅感觉。 Oh. 所以我忍唔住讲呢啲咁嘅，平时我觉得好老土嘅说话，但原来去到嗰啲位真系忍唔住讲出嚟。 我谂嘉明嗰首歌佢 high 啲啦，咁我嗰首歌 sad 啲，咁我就决定，都系算啦，我都系静静地咁样一个人唱完就算啦。 所以我决定咧，下次咧我就会扭埋阿欧啦、小白啦，我可能扭埋李志刚啊，我哋其他同事、 okay、 一齐再 open mic 过。 嗯。